毒的病人在病房，都无离开房间。病房内的医护人员有穿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当时没有进行任何高风险医疗程序，亦都没有访客进入。评估之后，相信事件造成的感染风险很低。本港昨日并没有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22日本地零确诊，累计有1047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在调查一宗涉及70岁女病人的海外个案，她乘坐英国航空 BA27 前日由伦敦抵港，深喉唾液样本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直接由机场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接受治理，目前情况稳定。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返港前曾经在英国接受测试，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已经与英国卫生当局联络，以取得个案的进一步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日录得的新增个案潜伏期间都身处外地，呼吁由外地返港的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抵港时应该立即联络卫生署港口卫生科人员跟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的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会在本周后期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4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风4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吹东北风达6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4221点，跌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30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2，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5.98美元，卖出169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 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六点十分啊，吓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今日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有白全浩陪住你哋嘅，咁啊一齐起身啊，我就准时翻工啦。希望你哋咧都要准时咧，就系起身啊，准时咧就系将你手头上嘅工作咧就完成咗佢。出面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嘅，咁空气方面啊几好啦。寻日夜晚又大风。又大雨咁样，咁咩污糟嘢都冲走晒、吹走晒噶啦吓，咁啊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都有狂风雷暴。咁啊，如果今天出门口嘅时候咧，咁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你会点样睇幸福呢两个字呢？原来幸福某程度上都系自己争取噶噃。可能这个的过程令到你觉得很艰辛很艰难，但是只要你不断努力去尝试，你会发觉原来争取幸福的过程都是一种的体验，而且一定是比站在原地好得多。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有一些特别快乐的经验体验，有一种很温柔的感觉给到你，安慰下你的心灵。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惊恐不过了，怎么不过在你眼中，你的眼中。 的情，那爱情的距离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一首作品来自五月天，有他们的温柔。今天最高气温会到31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又去回炎热了噃。早上6:15的时间，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时。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昨晚冰冰冰冰啦，又落大雨咁样，呢啲嘅时间咧，都系令人哋觉得咧，哇，都几耐冇见过啊吓！的而且确咧，今日落大雨啊，有阵时行雷闪电咧，都唔系话唔惊，特别咧喺啲郊野嘅地区嘅时候咧，就仲惊啊吓！好啦，但系有阵时我哋发觉闪电行雷咧，都有好多嘢我哋唔明白噶，点解行雷嘅时候有唔同嘅声音嘅咧？雷声啊，即系打雷嗰啲嘅声音咧，系闪电发生嘅时候所产生出嚟嘅声音嚟噶。喺短短几毫秒之间入边啦，咁啊，闪电嘅电流啊，将附近嘅空气加压至到咧就系摄氏嘅20000度或者以上，比太阳表面咧其实仲要热噶，系太阳表面仲要热啊！喺呢个时候，空气咧就会急剧咁样去到膨胀，然后咧就会好似爆炸咁样，嘣，造成巨大嘅声响。哦，原来空气膨胀嘅声音啊！一声巨响之后，我哋通常咧都会听到啊，维持几秒嘅轰轰轰轰轰，砰砰砰砰砰。我扮得唔似就唔好笑我啦吓。好啦，原来第一次嘅巨响咧系嚟自啊整道闪电当中最接近我哋嘅部分，而随后嘅轰轰轰轰，砰砰砰砰砰嗰啲声咧就系嚟自较远嘅部分嘅。声音啊，被低层嘅云啦、附近嘅山或者建筑物反射之后咧，就会导致咧就系连串微弱嘅回声。嗱，闪电亦都会喺云之间咧就发生噶。咁但系由于强度啊，就冇云对地闪电咁大啦，而且天空高处发生，咁所以云之间嘅闪电咧嘅雷声啊，一般嚟讲咧都系较弱噶。好啦，咁你又想问啦，有鸡先定有蛋先嘅原理？有闪电先定系有行雷先噶？好啦，咁我哋可以咧留意一下啦。到底系有边一个先呢？自然界嘅雷暴入边啦，闪电同埋行雷基本上咧系同一个时间发生噶。喂，唔系、哦，有分别噶、哦。假如一个人咧地面上边先睇到闪电，然后先至咧就会再听到雷声，系因为光能够以大约咧每一秒3亿米嘅速度前行，咁啊远化于咧声音每秒340米嘅传播速度。一个距离雷暴1000米嘅人喺闪电发生之后咧，几乎系可以即时睇到呢一个嘅闪光。咁但系大约咧3秒钟之后咧，先至会听到雷声噶。咁所以如果你话咧，要知道咧几时呢一个嘅叫做行雷啊嗰个嘅距离嘅话咧。通常距离1000米啦，你听到呢一个嘅雷声嘅时候咧，见到闪电 跟住三秒钟啊，先听到雷声，即系代表咧系有呢一个嘅一千米嘅距离，一千米嘅距离就知道咧啊一公里啦，即系代表咧闪电发生嘅位置咧同你嘅距离咧系大概一千米一公里嘅距离，咁你就自己可以计一计啦吓。所以每一次咧行雷闪电，你都可以咧计一计嗰个闪电同行雷之间嘅时间，从而确定啊到底自己同啊叫做雷击嗰个位置咧又有几远咯。 出戏僵尸般作法，幸运中我眼见几多宗罪恶，看着我心内的女主角被遗落，剧情然后会遗憾男主角。邪灵附身的感觉，红雪山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所有主角逼我再甜蜜，怎么你阴森的一双眼凝望我，我只好蒙着眼睛。如今我失去做你有资格，无法渡过遗憾不速之下，唯恐我侧边有人微笑。像你欣赏这好戏，我怎么解答？有没有真正给我惊吓或娱乐？突然明白你原来如外星人，人在回味后要天过。 一首歌曲，佢系杨千嬅《闪灵》。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二十三分嘅时间啦吓，好啦，我哋咧好多时都会喺屋企咧就照顾小朋友，或者屋企又有小动物、有人嘅地方啦，好多时咧都系需要咧清理一啲嘅灰尘啊，咁啊冇咁容易咧就令到佢哋过敏啊嘛，系咪？灰尘咧有好多打扫嘅方法嘅，咁但系都有啲建议嘅，一定咧就要扫咗之后先至可以再用水刷嘅。有啲人咧比较上中意咧就用譬如地拖，一拖咧就拖晒佢，系好方便快捷嘅。咁但系如果先扫咗佢嘅时候咧，就可以咧更加有效啊，咁样去到清理啦。否则啊， 灰尘遇到水之后咧，其实就容易啊黏贴咗喺我哋嘅家私或者地板上边，好容易变得更加难清理噶。其实咧灰尘咧洗嘅时候啦，或者清理佢嘅时候啦，大概两日咧就已经会累积到一定嘅程度噶啦。如果一个星期先至去到打扫咧，就好容易增加咗我哋每一次打扫嘅时间。所以咧，其实我哋应该可能隔一日就去打扫一下咧屋企，咁啊清理一下呢啲嘅叫做灰尘咧，咁样嘅除尘方式咧就比较上有效啦，同埋高效能。除尘嘅时间咧，可以用市面上嘅用一啲叫做除尘嘅垫啦，因为佢哋嘅成分咧，或者佢哋嘅物料构造系可以咧就找住呢啲嘅灰尘嘅，咁就可以将啲灰尘咧就黏住黏住咁样。传统嘅鸡毛扫咧就都系将啲灰尘咧扬起，然后咧就将啲灰尘咧就打散，咁啊未必能够有效将啲灰尘咧就带走嘅，呢个要留意啦。好啦，如果真係遇到呢就係、有小朋友或者婴儿佢哋嘅房间，咁打扫方面有啲乜特别嘅嘢要注意呢？咁当然啦，最好呢就係打扫完之后呢就一定要用水啊，或者呢就係消毒液呢去到清洗呢一个嘅房间啦。咁样除咗可以将啲灰尘带走之外，更加有效咁样呢就係、将呢一啲嘅叫做灰尘垫过嘅地方啦就好好消毒。咁样嘅话咧，就可以令到比较上容易咧，就系引起敏感嘅婴儿咧，都可以咧得到比较上全面嘅保护啦。好啦，咁其实咧，有一啲嘅妈妈啦，可能啱啱生咗小朋友嘅，佢哋未必识得咧，就系将啲小朋友嘅譬如衣物啊，佢哋嘅物件咧，就好好地执好佢，无论系玩具定还是系衣物咧，都最好咧就分翻开，咁样可以减低咧就系呢啲嘅细菌病毒嘅传播嘅风险噶。可以利用一啲譬如大嘅箱啦，去到分隔嘅，然后就将佢哋咧就放喺唔同嘅箱入边。咁样嘅话咧，甚至乎小朋友睇到妈妈都可以养成呢个咁好嘅习惯咧，自己都会好好地跟随噶。而屋企减少灰尘同屋企更加整洁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嘅方法嘅。个问题啊，就睇下你自己到底有冇咁样做啫。想靓就唔一定咧用好多嘅心思，只要用啱方法嘅话咧，咁啊任何嘅屋企、任何嘅人都可以变得相当美丽啦。 絕在粗，肌膚也被你修補。從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喚醒我，努力才能被愛慕。但回頭目睹你為我好，自己不好。何謝幸運而合著眼睛。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 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顺利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一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终生美丽。现在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白宫两名职员上星期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向所有职员发出备忘，规定所有进入西翼的人都要戴口罩或遮盖面部。如果职员同同事相距至少六尺以坐，可以除低面部的遮掩物。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说，是他下令发出的指令。被問到白宮職員染疫時，特朗普說感到意外，因為其中一人一度檢測呈陰性，但第二日呈陽性，強調白宮系統沒有崩潰，形容新型冠狀病毒是隱藏的敵人。特朗普又說，美國目前每日進行30萬次病毒檢測，今個星期的檢測總數可達1000萬次。意大利再多179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虽然较前一日轻微上升，但仍然是连续第三日少于200人死于疫情。全国新增744人确诊，累计219800多人染病，超过3万人死亡。另外，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人数降至999人，是自3月初全国开始封城以来首次减至少于1000人。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准备发出警告，指中国黑客试图窃取美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研究成果，以及治疗和检测方法。报道引述官员说，相关警告将于日内发出，又说黑客和中国政府有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在新冠疫苗研究和治疗方法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任何人如果拎不出证据，一味诬陷造谣是不道德。他重申，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亦都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历来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伊朗海軍一艘巡防艦演習時誤射導彈，擊中目標附近的另一艘補給艦，至少造成19人喪生和10多人受傷。軍方的聲明說，在當地星期日下午，在南部西斯克港外的亞曼灣區域，一艘補給艦發生事故，事後已經拖回岸邊。伊朗傳媒報道，補給艦和目標物之間的距離太近。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 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每年5月15号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对环保的关注。原来一个家庭衍生出来的垃圾是可以很多，也都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的。 提提你，5月15号今个星期五就是国际家庭日。 我们就由这一日开始，全家一起做个环保家庭啦。除了可以保护环境之外，还可以藉着这个机会令家多些沟通，可以增进感情添啊。 早晨，各位听众，来到朝头早的6:35，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陪着你们的有来自二台的白元浩。今天朝头早一起先揭揭报纸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外面是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早晨啊。揭揭报纸一个咧，即系我发觉，都估唔到，原来而家呢个年代去到2020年啊，都5月12号啦，仲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啊，讲紧嘅咧就喺旺角嘅广华街一带咧，就可以话系餐厅林立啦，好多人咧去揾好嘢食嘅。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喺呢条街一带嘅叫做大厦啦，楼龄啊较高啦，原来经常都会出现咧电量不足，去到咧就系俾大量食肆去到使用嘅。结果每逢夏天的晚上呢，整条街的食肆的电源呢就会因为过度用量呢而整日在跳掣，啪啪啪啪啪这样。变到呢就是漆黑一片的。好啦，有食肆的店主呢就话到啦，上年新租用的地铺单位啦，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的夏天晚上都是因为停电没办法营业的，生意损失大概60%。佢咧就向業主反映有關嘅問題，希望可以獲得放生啦。咁佢就想啊，睇下有冇辦法揾到一個嘅鋪位。佢對呢件事咧，其實都係相當無奈噶。嗱，好似呢一個店主咁樣啦，開業之後啊，7月至到10月期間，每逢晚上6:00開始咧，咁啊街上邊幾乎咧全部嘅食肆咧都會去到停電嘅。哇，點算好呢？嗱，佢哋位处嘅咧就喺旺角啊，大概楼龄啊60年嘅楼嚟嘅。停电之后啦，咁佢亦都向咧就附近嘅商户了解，先至发现原来因为大厦嘅楼龄太高啦，供电量不足以咧就系俾咁多个嘅食肆同时咧去到用噶。啊，佢话到本来啊早上去到晚上6:00咧供电咧就冇问题嘅，但系去到夜晚啦，咁啊有其他嘅店铺咧一齐开铺，成栋大厦咧负荷唔到就跳掣。咁点算呢？原来每逢后到夏天嘅时候啦，商户都系要摸黑营业嘅，所以我就话到啦，估唔到呢啲咁嘅情况咧，都仲会出现喺而家呢个年代啊！大家都要谂啊，有咩办法去到解决先？佢就话到啦，附近食肆咧亦都系冇出声啦，怕俾人闹啦，故此停电嘅问题咧，好多时都系不了了之噶。不过咧，佢就觉得啦，比较上嬲啦，因为佢咧就将全部嘅钱咧投资咗入去呢一个嘅铺头嗰度，谂住咧就好好地咧就做好呢份工嘅，咁啊点知咧，哎呀，发生呢一件嘅事情， 咁我已經打咗電話去嗰個業主，同埋向中電申請咧，就調高呢個用電量。咁啊，最後啦，上年咧就獲得業主法團咧回覆指咧就會跟進。不過咧，去到今時今日咧，仍然大概半年嘅時間，咁啊增加電量呢一件嘅事情咧，可以話係音訊全無啊！啊，佢都用盡辦法咧，去到減少用電噶啦，例如將店鋪入邊嘅電磁爐啦，就改作咧就係用煤氣。推出咧就系叫做一啲嘅叫做调味酱啊，去到咧就帮补佢自己嘅生意嘅，因为佢系做食肆噶嘛，亦都呼吁咧附近嘅商户咧喺晚上嘅时间咧就唔好开冷气啦，以减少咧就用电量。啊，结果延长咗咧停电嘅时间就去到九点几。啊，不过咧而家天气热啦，佢都话到咧都唔开冷气真系唔得噶。蝕本咧就已經蝕咗五個幾月啦，咁佢當然希望咧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樓齡嘅問題嘅，咁甚至乎咧即係就算有 budget 去到做啦，咁都要將呢一個電咧係咪即係將入邊嘅電線啊老化咗嘅電線咧再更換成棟大廈咁樣去到換電線咧，咁真係要諗一諗啦。咁大家喺租務之前咧都要了解咗咧就係呢一個嘅大廈佢入邊嘅供電嘅情況咧，先至咧就係好簽呢一個嘅租約可能會再穩陣啲啊。唔知揾银河修理员帮唔帮到手咧？可唔可以为佢解决少少嘅问题，供电嘅问题咧？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无需怪偷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伤害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修理好，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都怪世道，但至少牵手街路，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 三分嘅时间嚟到职场 KOL， 咁啊讲下咧就系一啲喺职场上边啊，工作上面嘅操守，咁我哋一齐啊留意一下，一齐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二朝头早职场 KOL， 咁啊，当然啦，喺我哋电话侧边啊，亦都邀请到咧就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早晨啊，嗱，而家咧即系叫做啲老板啦，同埋啲员工咧沟通咧，即系要紧密咗啊，因为对抗呢一个疫情嘅时候咧，相信系啊，虽然以前咧就面对面，但可能而家咧面对面之余咧，有阵时系隔空咗嘛，隔空咗亦都即系可以催化咗啲人咧，就反而系沟通咧，某程度上多咗，例如系用嗰啲通讯软件沟通就多咗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其实有阵时咧，叫员工啊，员工喺呢一个嘅工作上面咧，都有好多做得唔做得，有啲咩係得，有啲咩又唔得。我哋成日都話有啲叫做公司嘅規矩啦，有一啲叫做英文叫做咩 house rule 啊。哇，你都唔知跟邊個好。你喺 A 公司打工咧有呢條 rule 嘅，你喺 B 公司打工咧，喂，成個環境唔同曬嘅喎，原來條條直路嚟嘅喎咁樣。員工咧喺翻工嘅時候遇到呢啲問題，應該點樣解決同埋點摸索咧？喺邊時？ 其實冇得摸索㗎，嗱呢啲咧大叫做公司裏邊有啲所謂叫大是大非，即係一啲嘅界定咧，我成日都講，之前都講過，最緊要尤其是新同事啊，你要了解公司嗰個環境或者規則咧，好緊要嘅。嗱呢一樣嘢咧，其實又間間公司都真係唔一樣，因為每一間公司佢哋有個嘅價值或者公司價值咧都唔一樣嘅。咁譬如咁樣講啦，就算唔同嘅，即係我講話本地或者咁樣講中資外資，其實咧喺我即係對呢一樣嘢方面咧嗰、那個嘅規定咧都會唔一樣嘅。嗱，之前我好耐之前又曾經提過一個可能或者建議新同事又好，或者現有嘅員工都好，如果即係最直接話想避咗啲嘅陷阱，唔好踩咗啲陷阱睇話睇員工手冊。但其實我講漏咗嘅，員工手冊裏邊咧，其實即係咩嘢都講，譬如包括你翻工時間啊，著咩衫啊，又或者幾時食飯啊，打風落雨咩安排啊，比較即係所謂講嘅 house rule。但係入邊其中一樣嘢，通常就會講到有一樣嘢，所有同事要必須咧要睇翻你嗰個叫做行為操守嘅準則。咁入邊嗰度咧就真係講到所謂嘅可以叫校規啦。真係每一間公司所制定嘅校規，咁其實真係要去操守，咁我哋通常叫做咩行为操守，亦都系职场上成日都讲叫 code of conduct。 哦，有啲咁嘅嘢嘅，就间间公司又唔同嘅系嘛？ 唔一样噶，即系譬如有啲公司嗱，即系咁样讲啦，你喺一啲嘅专业嘅机构或者公司里边，同可能做 fashion 嘅，你净系讲紧对着衫嘅要求都会好唔一样啦，系咪？ 系喎，但系其实咧，会唔会每一间公司咧真系会写到明定还是？ 会 噶。哦，有嘅，有写到明嘅。 幾個大啦，嗱，所以其實陣間我可以講多幾樣比較大嘅範圍啦。通常有幾個大嘅幾項準則咧，每一間公司都會寫到噶啦。譬如第一樣嘢，我講防止賄賂條例，即係呢樣嘢咧好緊要嘅。間間公司通常都會咁樣講到，因為其實你做業，你做得生意咧，呢一樣嘢咧，除咗即係叫做唔合法之外啦，其實對公司嘅打擊都會好大嘅。咁所以通常都會講到明，因為比較灰色多地帶都多啊。咩為之叫賄賂？即係防止賄賂條例咧？講緊呢一樣嘢，咩為之叫賄賂？咩叫唔賄賂咧？我成日都話，譬如好多時都會有情況就係每一間公司，你去到啲大時大節咧，你出面一啲嘅合作夥伴啊，或者你啲 partner 會送一啲禮物啊，小禮物啊，譬如可能月餅啊，或者 嚟緊有可能送嗰啲粽啊嚟緊啊嘛，係咪？ 呢啲係咪叫賄賂你咧？收唔收得咧？或者收啲咩粽先收得？咩月餅先收得咧？其實咧，公司都會有唔同公司有唔同嘅規定嘅，就係咁講。可能佢哋有啲公司咧會寫到明，可能叫價值，可能寫到明個價值要幾多？可能佢哋個上限係去到某個價值，你唔使向公司匯報嘅，又或者某一啲嘅禮物去到某一定嘅限額，就一定要同公司匯報，或者要由可能HR 又好，或者行政部門去總即係去收集翻曬又好，再發放，即係再由公司分配，咁個情況會唔一樣。呢一樣嘢就真係要睇一睇公司嘅要求啦。因為咧會有機會，如果即係有啲同事可能比較緊張，有同事係可能真係有亦都有機制，發覺我隔離位嘅同事，佢收咗月餅自己收埋咗，我然後再同公司匯報。咁你其實可能你無意，你唔醒覺有呢一樣嘢嘅要求，咁你就即係中咗，即係你就踩咗陷阱啦。你冇心嘅，但係真係呢啲可能有機會就有陷阱咯。 哦，咁呢啲真係要小心喎。喂，除咗呢一個叫做收禮物之外咧，仲有啲咩特別要特即係翻工嘅時候留意一下咧？ 其中咧，頭先講啦，即係叫做 anti-corruption 防止賄賂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叫做利益衝突啦。 哦， 好經常講到嘅， 係啊，係啊。 通常最基本講嘅利益衝突就係你要申報啦。通常你要申報同公司，譬如第一樣嘢就係你有冇親戚啊、老婆、老公啊、仔女啊喺同一間公司做，或者見你請你嗰個係咪你嘅親屬咧？又或者你做緊嘅生意伙伴啊，有冇啲同你係有啲好直接嘅關係啊？嗱，其實呢一類嘅考慮因素，所謂嘅利益衝突就係會唔會因為呢一啲咁嘅關係去影響到一啲嘅決定？而再直接影響到公司的利益嘅，呢啲就叫做利益衝突啦。 李純，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即係每間公司喺叫做防止利益衝突上面咧，又有唔同嘅説明嘅、哦。 係啊，有啲公司就可能緊啲嘅，就可能你同公司隔離條天，唔知邊個拍拖都要講嘅。 哦，拍拖都要講啊！ 有試過有公司係真係要申報嘅。即是真的掛照 in 一個 relationship， 即是真的拍緊拖啊，都要，因為有機會這一樣東西呢都會影響到，譬如可能啲同事可能未必全部啦，但某啲嘅職級呢是比較緊要啲嘅，即可能比較敏感啲嘅，佢處理嗰樣嘢會唔會即係呢一啲嘅關係同人嘅關係有機會影響，即係當位者呢嗰個啲嘅決策上嘅決定，咁其實佢嘅決策上決定可能對公司整體嘅利益個影響係好大嘅，咁去到呢啲咁嘅位置，有些公司会好亦都会白纸黑字写到明是要申报的。 是喂，如果上司和下属拍拖那又有机会要申报的。 要申报的，那通常我们都会鼓励要申报的，因为不要说我们觉得会不会是先想同事会做衰嘢先啦，那其实作为同事如果你想自己为表清白呢，其实或者会避免嫌疑呢，因为其实这些东西你没得呃，除非你真的放工都有机会被同事撞到的嘛。那就算你本身你没有任何东西，很简单的。譬如我上司同下属拍拖，咁就算我上司咧有几公正严明都好咧，总会有一啲嘅 process， 即系总会 daily 有啲嘢处理。譬如唔好讲的日常嘅工作运作啦，譬如你每年度做啲表现评核啊、加人工啊、俾 bonus 啊，其实咧就算你好公正严明都好咧，总会有同事会觉得你系唔公平嘅。 嗯嗯，咁啊， 即系你一定会俾多啲佢啦，又或者一定唔会拍，即系唔会令到佢写佢衰嘢噶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其实对于公司嘅立场嚟讲，就算他没有这样的本意，我们都尽量要避免，我们都要有个底去避免这一样东西 的。哦，那就是啊，即是有时候好过人家怀疑你，你先出来澄清啊。一开头第一步呢就已经表明了啊，我们是有这样的关系清白的这样。 是啊，是啊，或者我们要尽量去避开那个嫌疑啦，即是不给同事有机会，即是这个是对于同事整体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公正一点的处理的，我尽量要分开那个同事，或者尽量去避免所有这件事的机会发生。那其实对于同事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公司都尝试做一些比较公平的工作环境，保障其他的员工，即是不只是说要帮当在座两位一个帮我们保持个清白，而希望都可以叫做有一个的环境是保障其他员工，即是公平的待遇咯。 哦，仲有冇啲咩特別嘅？關於行為操守上面，我哋都要留意多少少嘅。 有嘅，有嘅。講緊譬如嗰、那個資料 data protection 啦，即係嗰個資料保障資料嘅嗰個嘅privacy 啦，無論係公司嘅資料啦，或者員工嘅資料啦，嗱呢樣嘢都好緊要啦。即係如果講緊個人資料就比較大家易明啲啦，即係都唔會去講。咁但係咧，譬如就算公司嘅資料咧，你即係員工嗰、那個嗰位嘅要求或者個準則要去到邊咧？其實以現時即係現今嘅科技，尤其是而家咧，大家都即係 work from 未必 work from home 㗎啦，即係總之係唔喺 office 啦，係嘛？即係你喺街又得，你 coffee shop 又得，你上山做嘢都得。最大嘅問題，你做緊嘢嘅時候咧，你究竟有冇做好你嘅本分去保障翻公司嘅資料咧？其實你打開電腦，你個 screen 咧唔係淨係你望住嘅，其實可能你隔離左右行過都睇到你做緊嘅嘢。 嗯。 咁呢一樣嘢咧好緊要嘅，你就算冇。你自己個人冇去分享過，或者係 share 出去一啲公司嘅資料，其實咧後面嗰個人有機會睇到， 咁已經係可能為公司帶來一個即係冇得收拾嘅一個嚴重後果。咁呢一樣嘢咧好緊要，即係大家其實要好好，尤其是而家即係成日都 remind 即係同事提醒同事，究竟喺而家嗰個工作環境，除咗一路講緊喺你嗰個 office 即係嗰個操守你嗰個行為上，咁而家喺嗰個工作環境，尤其是 virtual， 大家睇唔到大家嘅情況之下，你更點樣更加要小心你自己嗰個嘅行為去保障翻公司嘅利益咧？咁其實呢一啲咧，可能以前冇著重寫得咁多嘅項目，而家會更加會再著墨多少少。究竟而家叫做唔喺 office， 你喺另外一啲嘅工作環境，你點樣好好保障？小心你嗰個行為去保障翻公司嘅利益。其中一樣嘢就係講緊嗰個即係公司嘅 data， 甚至乎可能同事嘅 data， 因為你未必係有意，但係如果你有少少唔小心嘅話，其實就已經絕對會俾人睇到。譬如就算你唔開電腦，你有個 call 要講，你講好大聲，其實隔離佢未必想聽，但佢又聽到喎， 唔小心都聽到你啲秘密啦。 係啦，咁你一定係要好小心，好小心，自己要去做準備。即係呢個係一啲叫做唔小心嘅犯錯咯。 哦，大家要留意啊！其實每間公司都有好多自己唔同嘅規矩嘅。咁啊，最緊要就係問翻自己部門嘅長官啦，或者係部門嘅首長啦，睇下啲咩特別要注意嘅。自己有陣時可能啱啱新入職。做錯咗唔緊要，人哋話咗俾你聽之後，咁你就跟翻，咁人哋其實都冇嘢嘅，咁係咪新嚟嘅？唔係個個都識噶嘛，係咪先？咁啊，總之咧， 最穩陣係最方便，最好就問翻自己嘅經歷啦。有少少即係灰色嘅地帶，唔好自己去做，即係叫做假設啦，或者要自己去諗啊。最好就問一問經歷，就比較穩陣啲。其實你問得多幾次，你大概摸到公司嗰個嘅價值觀啊，或者個方向咧，其實之後就會好好多噶啦。 明白曬呢樣嘢好緊要啊！要明白公司嘅價值觀同埋做嘢嘅方法啦吓，好，今日朝早唔该晒 Vince 先，拜拜。 好，拜拜。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占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唯愿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毕竟，谈见你就是太平。We gotta live it up。 作品开始倒数。 我哋都倒数啦，倒数。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见你，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怀旧得嚟叫新潮，得嘅咩？ 早曲风唔系净系参考以前年代嘅音乐嘅 ，Dusty Bottle 今次就喺当中加入咗好多新嘅元素，例如 Urban R&B、Urban Beat 等等。怀旧得嚟要新潮就系佢哋嘅音乐取向。作曲编曲 Dusty Bottle， 电视王乐儿，监制舒文。 Break it down tonight,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 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 ，Dusty Bottle Break It Dow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警方早前表示，一名37岁姓邝嘅男子向警员方向掟水樽，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他话当时正系喝止警员，停止向记者施放胡椒喷剂。但是被警员制服，头部着地，双手被索带绑起，未能够清洗面部的胡椒喷剂，之后因为发烧留院。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自布拉格抛枪事件后，欧洲天主教同新教的斗争日趋严重。一心渴求和平的画家鲁本斯不惜成为间谍，为西班牙和英国缔结友好关系，但就令法国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1627年，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挥军围攻新教徒城市拉罗谢尔，他最终能否为法国扭转形势呢？30年战争之上帝，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7:07啊，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啊，扭开心机而家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要继续嘅有白原来喺度之余咧，芭比都喺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仔， 系啊出边都应该唔错啊嘛个感觉， 都还好啊，不过咧我翻嚟嘅时候咧就比较多云，而且啲云嘅颜色咧就提示咗我哋咧稍后应该都会有雨落噶啦， 嗯一阵问一问阿欧啦吓。 系啊， 昨晚啲雨真 系 好犀利。 系啊，昨晚咧我好好彩咧，同个女一齐咧喺窗边见证到佢落雨嗰一刻。因为咁啱先我哋翻紧屋企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闪电啦。咁咁咧都系个几好嘅教育嚟嘅，因为咧就啱啱睇到个过程。首先咧就即系见到天上面好多云啦，然后开始就有风啦，跟住到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差唔多落得出雨啦。咁咁于是乎咧就即系喺窗边咧陪住佢啦，就话哇远处咧见到都有啲闪电咯。咁跟住之后慢慢咧刮风啊，然后慢慢就由细雨变大雨咁样啦。咁大概睇咗即系10分钟至15分钟左右啦。咁就教咗佢一个咁样个。过程咯。 哦，我寻日夜晚都有同弟仔喺个窗边嗰度咧，望住出边，即系一齐睇下闪电。一见到闪电嘅时候，哇哇咁样。 我哋个仔唔惊。 佢唔驚啊！ 我個女兒有啲驚啊，因為咧始終 閃電啊， 係啊，因為佢成日咧都會覺得咧閃電之後好快就會行雷啦，咁、所以當佢坐喺窗邊，即係佢覺得咁近嘅位置咧，佢就會覺得哇喺閃電之後應該好快就會砰一聲，好驚啦咁，於是就話啦，嗯，咁我哋匿埋啦要咁， 嚇、 嗯， 咁佢就好驚啦，咁你保護佢啊你。 梗係有啦，不過佢真係驚咧，就後屘睇睇下咧，就一落得出雨啦，我就都同佢講話我哋拉埋個簾啦，因為費事佢夜晚黑咁光咧，會嚇到唔敢瞓啦。咁、所以都真係盡量唔再同佢睇啦，亦都費事再等佢觀察住出面滴滴答答啊、呼呼聲啊嗰啲咧，因為有時啲小朋友可能對於呢啲天氣咧，突然之間嘅轉變咧，都會有啲擔心嘅，因為始終唔熟悉啊嘛，唔係好似我哋咁咁清晰啊。其實落雨啫，行雷閃電好正常嘅啫。係 啊，我仔仔佢都好。好著弱噶、因为好少系突然之间啲，即系呢排啲天气的而且个风云变色得都几犀利嘅，咁、所以佢突然之间咧就叫做行雷闪电啊，突然之间落好大雨啊，同埋嗰啲叫做怪风咧， 怪风添啊， 可唔可以形容怪风咧？首先天文台已经提示咗各位啦，咁嚟紧会有大风啊，要去啲安全嘅地方去匿一匿咁样。咁我屋企咧因为村屋啦，咁都有啲。有一啲即係叫做有啲位咧係可以遮住啲風嘅，咁嗰啲咧叫做棚咧都要即刻咧全部收翻曬佢。如果唔係咧，都幾驚佢會吹爛啊！ 都會喎、 啊，係啊。 不過即係唔知道會唔會即係踏入咗呢一個嘅風季咧，就開始會有啲颱風咧嚟到啦嚇。咁啊，如果真係有颱風嚟到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可能都要咧開始準備定啲物資咧去做一啲防風措施啦。嗱，講緊咧有好多人就中意將啲窗咧咪黐定啲膠紙咧。跟住打風嘅時候會爛嘅。嗱、我試過有朋友咧，佢真係有個咁嘅習慣嘅。不過好可惜，佢去到想做呢啲設施嘅時候，發覺屋企係冇膠紙 嘅， 係、啊遲咗啊！咁所以我有時覺得咧，即係喺呢啲雨季啊、風季來臨嘅前夕咧，你都要確保屋企有相關嘅物資先咯，唔好咁淡定。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自己之前嘅經驗嚟嘅，就係屋企嘅糧食儲備唔足夠啊。即係當你一打風之前嘅即係前哨咧，啲人就會去搶噶啦嘛。咁、如果你去到嗰個時候先至出去同人搶，咁一来你又排队啦，又要逼啦，又心急啦， 二嚟又未必抢到啦，去到嗰位。 咁所以我觉得咧，我旧年学精咗之后咧，我屋企依家呢啲嘅粮食储备咧系非常之充足噶、我相信我就算打5日风咧，都绝对系够嘢食嘅屋企。 哦，咁啊好啦，咁啊大家都得闲留意住屋企个仓库啊，够唔够食物啊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我入到入嚟直播室嘅，继续咧都有 Didi 喺度啊，早晨啊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咁啊，麻烦你帮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啦吓。 好啊，咁今朝早咧就好多封路啊，又拆棚架啊，又爆水管啊，又路陷啊咁样。咁先讲咗个拆棚架先啦，喺荃湾噶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啦，至到沙咀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就是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有一段路需要全线封闭啦，就是介乎青山公路的荃湾段至到沙咀道噶。咁部分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就是包括930啦、930X、934、A31、E32A 同埋48P 啊。 咁要搭呢啲巴士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另外讲翻香港啦，受爆水管影响，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嘅一段香港仔大道啦，近住利群商业大厦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再讲多次，就系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嘅一段香港仔大道啦，近住利群商业大厦一段，咁啊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70号 A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受路陷影响，兴业街近住敬业街去观塘啊，快线封闭；兴业街近住敬业街快线咧就封闭噶。咁而家路面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而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开始繁忙啦。嗯，就系、是、咁多， 就系、是、咁多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呢个嘅交通消息啦。通常咧，嗱，寻日我哋即系夜晚都要遇到啲突如其来嘅天气变化啦。呢啲突如其来天气变化咧，或者好大风，突然之间好大风、会唔会对交通都有啲影响？ 一定有啊！如果你尤其是落雨添啊，你知啦、你行车又缓慢，路面又湿滑、所以好危险噶、所以一定会落大雨啊。通常我哋就系会多好多交通意外嘅，所以真系要小心驾驶。 系啊，要留意，同埋一阵大风嘅时候咧，你见到好多嗰啲广告牌咧，即系我自己驾驶人士。咁大风我都会惊，望一望望住上面拍呢个，佢摇得好犀利。 系啊，咁但系又会分咗心、如果系咁望嘅 话，所以你话 即系望唔到啊呢啲。 所以你话即系天气差嘅时候，嗰个驾驶咧系要更加专心。 系要留神好多咯，要留意埋周围嘅环境。 要留意， 要留意埋过马路嗰啲人啦。 系啊系啊，最紧要就系过马路嗰啲人啊、任何情况底下都要望咗佢哋先啊。 系对。 好，唔该晒 Didi 嘅。咁啊，另外咧就天气方面咧就揾一揾阿 O 先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落过一场大雨咧，出边有冇话凉啲咧？ 哦，今日天气真系凉咗好多、咁啊，同过往嗰一两个礼拜啦，同一个时间嘅体感温度咧，起码要下降咗5度到都有啊吓。咁啊，有啲凉风微微吹过嚟，不过咧凉风夹住咧又未至于送爽嘅，仲有啲雨粉啦。咁啊，此刻咧喺廣播道嗰度咧就有啲雨粉啦嚇，已經咁、但係望去香港島嗰邊啊，直情落緊雨添，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九龍呢邊都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不過頭先你都講啦，話喂，琴晚天氣好差嚇。咁今日嘅天氣發展會唔會有機會都係變到琴日咁樣啦？咁依家望上天咧，其實都有好多雲層喺度嘅。咁落唔落得出一啲大雨就未知之，不過就今日應該帶雨具咧係必須㗎啦，基本嘢嚟㗎啦。不過咧頭先都有喺駕駛翻嚟嘅過程之中咧，去咗一個大嘅公園嗰度睇到咧，其實咧都好多跑手啊，或者好多神運客咧，就算有微雨咧，佢哋都唔擔遮，就咁繼續跑啊，有啲甚至除埋件衫跑咁樣，可能覺得咧橫掂都濕啦，跟住咧除咗件上衣去跑，咁當然講緊係啲男士啦，係啊，咁啊女士都係繼續咁樣即係著翻衫嘅咁樣，所以就OK 嘅，咁啊大家趁住呢一刻個天氣未至於最壞啊，未至於最差咧，就可以呼吸下新鮮空氣，做下運動，神個靚魂咁先翻工咯。因為我估計可能今日下午都應該差少少啲天氣，咁啊詳盡嘅天氣概況又要交俾小白同巴別啦嚇。 係啊，有陣時咧即係叫做落雨嘅時候都仲有見到幾多跑手咧跑緊步，因為佢哋個心態就係、是。反正我跑步都濕噶啦， 系啊， 小白都系其中一個啦，系咪啊？ 我都有呢個心態， 系咯。 反正跑都濕曬啦，都冇乜特別大所謂啦，系咪先？唔好冷親就得啦，系咪？好啦，唔該曬， 好， 咁一陣間今朝 sport 到你再同你傾過啦嚇，咁啊好啦，再睇睇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都有狂風雷暴喎。咁啊稍後咧，咁啊驟雨會逐漸減少啦。最高嘅氣温咧會大概去到31度嘅，吹微風。展望啊，明日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炎熱噶。而家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5%嘅，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啊屬於2至3咧，都係低水平噶嘛。出邊嘅空氣方面咧就應該幾好嘅。好啦，呢、這個時候咧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啊，阿欧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Joyce啊，帮我哋咧 讲下啲楼市嘅概况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喂，等我拨高啲个额头先啊，今日咧嚟到啊空宅嘅 Part Two 啦，咁样。咁啊，上个礼拜啦，就因应有几单唔同嘅新闻咧，都有啲上车客啊吓，唔知自住定还是系投资啦，咁啊都买咗一啲空宅嘅，咁啊，所以咧上个星期嘅晨光大学咧就讲咗一啲咧啊，如果你真系想投资空宅，有啲乜嘢事前要去注意嘅。咁好啦，当你真係买完之后啦，当你投资或者放租咁样，跟住或者成个物业啊迟啲有机会升值再放租返出去咁样，喺事后嗰度啦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咁啊 ,Joyce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同埋分享一下啦。 係啦，其实呢你买咗空宅之后呢就多数都放租嘅，除非呢你係一个即係百无禁忌啊唔介意即係嘅中国人啦，咁就你会自己自用啦。咁呢通常呢自用就冇乜所谓啦，咁通常可能你话拜下神咁啊 ,ok 啦，咁有啲直头拜添啊，即係外国返嚟嗰啲咁啦。咁但係呢如果出租嘅话呢就简单好多啦。咁呢你只要呢即係表白啊，即係话俾你听呢个物业呢係发生过啲咩事故啦，即係点样去世啦，发生咩意外啦，咁你讲晒呢其实呢佢租未租啦，唔租就唔租啦。咁同埋呢个租金嗰度呢一定有折让㗎啦。因为呢通常呢租你嘅单位呢即係空宅嘅单位嘅人呢佢哋都係因为租金平。咁所以先租嘅啫。咁一般呢你如果楼价啊跌两成，其实你租金都系跌两成嘅啫，系一条数啊。咁呢同埋呢你嗰个客嗰个收窄度呢就会少咗啦。即係呢你系只系一堆呢系唔介意有呢啲事故嘅人啦。咁通常外国返嚟就确实系真系唔介意嘅，因为我认识一啲外国人啦，咁啊通常我同佢讲一啲人系哇出个事故嘅屋喎喺香港，喂你哋租唔租啊？咁其实呢佢哋好兴奋嘅，系啊， 好兴奋， 系好紧张。 点解啊？ 真系见到噶，我真系想见到喎。咁难得有间咁嘅屋啊，搵多几间俾我睇啊。咁一路好兴奋啊，讲咗好耐咁，喂搵多几间。咁我话几间冇喎，只不过撞啱有一间，我哋睇唔睇下。咁因为有时候啲朋友嚟到香港介绍俾佢嘅时候，佢哋都好有兴趣啊。 都几估唔到呢个即系对于外国人嘅一个体验系咁样啊吓。咁啊，如果我哋香港人以至内地嘅朋友话，一见到呢啲就可能真係啊大吉利是咁样。不过又问阿 Joyce 多少少，譬如呢一类咁嘅 case 或者呢一类嘅情况呢啊，其实去返个本意或者去返个定义啦。咁空宅喺嗰个土地署嗰度其实係有定义到㗎嘛，係咪啊 Joyce？ 即係譬如你正常叫做自然去世咁样，哇老啦咁可能年过100岁咁可能拜拜啦 ,say goodbye 啦同呢个世界。咁呢啲系自然去世就同个空宅嘅定义应该扯唔上关系系咪 系啦，咁呢个自然去世啦，即系其实尤其好多嘅我哋叫遗嘱承办嘅物业呢，其实佢哋真系嗰、那个即系佢拥有人系去世咗。再傳授俾佢自己嘅後人，咁其實呢某程度上佢會住上去嘅，因為佢哋要做遺囑承辦嘅住名。咁但係呢你見到呢啲情況又唔好驚囉，因為佢哋自然去世，咁就唔可以算係一個空宅。咁但係呢某程度上呢有個別呢任何喺城市或者而家逆市嘅情況之下呢，佢哋就會有啲保留，係啦。咁所以呢、這個呢你要問清楚銀行做唔做到按揭，因為明明好地地一個正常交易啦，咁但係變相呢你要做一個即係當係空宅呼批嘅成交呢，咁就出事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真係買嘅就唔好，尤其是呢段時間呢唔好買啲呢即係自然去世好，或者無端端有個遺囑承辦啊嗰啲好，因為其實就算你買遺囑承辦咧，個時間都要搞好耐嘅，除非佢轉咗名，咁咧就冇乜問題，因為上幾手去世咁啊冇乜特別啦嚇，咁但係突發性死亡啊或者啲空宅咧，其實就唔會住上去嘅，反而調翻轉住上去，咁反而喺媒體啊或者咧一啲空宅網裏邊咧先會見到，甚至乎咧喺打上網啦，咁啊好多啲報紙啊，或者一啲discussion 啊，都會寫有呢個物業啊。咁其實有啲情況咧就好慘嘅，就係、是、你知啦，人人都 post 一啲嘢上網噶嘛。咁啊寫錯物業啊，咩叫寫錯呢？明明係三樓發生事故嘅，佢又寫咗十三樓。 嚇！ 咁點咧？ 真係有咁嘅事件發生㗎，原來 有啊，經常有啊，陰公係。咁所以咧，你如果知道你同棟有呢個情況時候咧，你真係要睇下，因為可大可小。 同埋呢個咧又冇得告佢嘅，又冇得嘈佢嘅，更甚就係你揾唔到個源頭點樣取消翻呢個網喎，啊唔通你話同某一個搜尋網站啊，美國大型搜尋網站，我要 delete 呢條即係信息又唔得，因為自動噶嘛，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就好複雜啦。系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呢啲细节嘢咯。如果真系要买空宅嘅话， 系咁啊。最后问埋阿 Joyce 啦，有阵时我哋睇报纸报道咧，都有啲所谓叫空宅大王啦。咁啊，持货五年、六年、七年咁啊，哇，都获利100万、200万、300万等等咁样啦。咁啊，系咪其实空宅市场都真系有个投资价值喺当中啊？ 我只可以话咧，睇个价钱啦。如果咧佢个折让幅度咧大过佢个租金折让幅度咧，咁呢个咧就叫空宅嘅底买价啦。即系譬如咧，因为你租金譬如都会折让两成噶嘛，咁但系你空宅折让三成、四成，啊甚至更高嘅话咧，其实都会底买嘅。系啦，咁当然佢赚咧就系赚翻嗰个差价啦，差价就可能系两成啊至三成左紧啦，吓咁同埋咧我都话啦啊，即系空宅大王佢系完全系敷皮嘅准备，件件都系敷皮嘅，咁咧你先可以入得呢个市场，咁同埋你都要等极旺市先买到呢个空宅货，而且喺极正市嘅时候先入到呢啲空宅超平货。系啦，个timing咧佢 mark 得好准噶，因为你知啦，如果旺市嘅时候咧，空宅咧都俾人做 嘅，系啊， 即系你唔会见到哇平好多，其实差不多嘅啫，平多可能一成到啊，多啲啲嘅啫，吓咁但系咧喺正市度咧就空宅就冇人要啦，咁你要出手啦，吓咁但系你都明噶啦，即系逆市出手系好困难噶嘛，已经自己份工不保，可能自己盘生意已经有放紧血啦，咁啊仲要再入市。咁所以咧，你要做空宅啊，或者甚至乎大旺嘅话咧，你个心灵素质咧好有准备嘅。由今日你开始已经去培训自己做呢样嘢，就系保定现金， 系 等个市况。而正市咧就只有一刻嘅啫，你知旺市又有十年啊嘛，正市又得一年嘅啫。 系 嗰年你就一定要系咁狂扫嘅嚟等旺市出咯。 真系储定啲子弹啊，好似阿 Joyce 咁样讲。除咗你要投资空宅要百无禁忌之外咧，另一样嘢真系好好咁样理财先啦吓。如果唔系，你左借右借咧，就算有损货啊，都未到你嗰度咯，咁样。咁一连两集咧就讲咗空宅市场啦，同埋咧投资空宅啊，有啲咩需要注意啦。咁放心，下个礼拜咧如果怕嘅朋友仔咧，我哋都会翻去正常嘅楼市嘅。咁啊，搵翻区区有楼睇，搵翻一个区出嚟同大家即系正正常常咁样分析一下。喂，嗰区有啲咩配套啊？系啊，投资潜力又系点啊？放租又得唔得咧？上车客又啱唔啱啊？咁样，下个礼拜我哋回归翻现实世界啦，好唔好啊？再 好好 好。今个早上咧，再次多谢啊，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咏诗啊 ，Joyce 啊，帮我哋分析啊呢个空宅嘅购买嘅事宜嘅。咁啊，唔该晒 Joyce 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晨光大学。 既然开始摸清咗呢啲叫做楼市嘅去向，会唔会拎起个电话啊，约一约下啲经纪出嚟望下啲楼咧吓？早上嘅时间7:25，一首歌曲 Rubber Band First Date。 说再见，眼光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以前，世间回绝无爱，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 说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以来，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现在可你讲起，曾盼说真，你说很可惜，遗失以往，回味共处率真的空间，这第一晚。慢慢善变吗？也罢，逞强任性吗？也罢，我或已相信，我跟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起来。 歌曲嚟自 Rubber Band 啊，佢哋嘅 First Date。出边系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好啦，系时候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宫两名职员上个星期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向所有职员发出备忘，规定所有进入西翼的人都要戴口罩或者是遮掩面部。如果职员和同事相距至少6尺而坐，可以除低面部遮掩物。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記者會回應提問的時候說，是他下令發出指令。被問到白宮職員染疫的時候，特朗普說感到意外，因為其中一人一度檢測呈陰性，但是第二日呈陽性，強調白宮系統沒有崩潰，形容新型冠狀病毒是隱藏的敵人。特朗普又说，美国目前每日进行300,000次病毒检测，今个星期的检测总数可以达到1,000,000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突破80,000，美国累计超过1,340,000人确诊，纽约州病例最多，有337,000多宗。至于全球个案超过410,000宗，280,000多人死亡。英国新增210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累计32,000多人不治。首相约翰逊政府公布分阶段放宽在英格兰地区实施了7个星期的防疫措施路线图，建议民众在一些公共场所戴口罩。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继续维持严格居家令，而北爱尔兰据报最快当地星期二公布本身的建议。路线图文件长50页，从星期三开始，民众可以不限次数外出做运动，亦都可以揸车外出消遣。可以居家工作的民众继续这样做，而建筑 而建筑和制造业工人可以返回工作岗位，但上下班要尽量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政府又建议民众在商店、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或者是遮蔽面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依家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大坑道天桥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高士威道咧，而家天桥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大坑道天桥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高士威道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一大就车多啦。咁另外，由于系要拆卸棚架，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啦，至到沙咀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而家咁多条隧道啦，都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开始慢车，龙尾就接近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6嘅时间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嚟到今朝 spot 到你咯，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啊，想同 Barbie 都讲埋早晨，因为头先喺咪后咧，我哋就讲紧嗰啲街头健身嗰啲嘢啊，咁 因为见你呢排好努力做啊， 犀利啊， 大家一齐都要强壮体魄啦，系啊，咁啊，即系。我啲拍档都经常都会做运动啊，小白都会行山啦、啊，又行咗嗰个好有趣嘅山啊，你有机会又可以分享下。 哦，系啊，有机会分享。 嗰啲叫咩大蛇湾系咪？ 系啊， 大蛇湾有啲雕塑喺度。咁啊 ，Barbie 行时都会跑下步啊，依家 pick up 翻，我都知道你。好，加油！俾心机，香港人啊，俾心机。好啦，今日咧都要同一班咧德甲嘅球员讲下加油嘅。咁点解咧？话说系咁嘅，德甲咧终于开翻波啦。 哦， 唔使净系咧再睇南韩嘅职业联赛，虽然有得睇，其实已经好好啦，唔好太吹毛求疵啦。咁但系咧，德甲咧今个星期六咧已经重开啦。咁啊，讲下咧，即系实力最好嘅咧，当然系传统劲旅咧拜仁慕尼黑啦。咁啊，位列榜首嘅位置嘅55分啊。 打咗25场嘅17胜4和4负咁样。第二位咧紧随其后嘅咧就系蜜蜂兵团啊，多蒙特啊吓，咁啊同样地咧错咗25场嘅，咁得分就51分啦，其实系争4分到嘅距离嘅啫，可能短短嘅2-3场波咧就有机会咧过到头， 随时一场波都得噶，因为一个输一个赢咁已经喺度， 系啦，有机会可以做得到啦，1-2场啦，咁啊第三位咧都有机会威胁到榜首嘅位置，就系、是、RB 莱比锡啦，咁样呢一队咧银蛋嘅球队啊吓，可以话系德甲方面咧用得最多钱啊吓，即系洗水洗钱如粪土嘅一队球队啊，咁啊位列头三嘅位置咁样，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拜仁咧永远都系揭冬之后就发力噶啦，咁啊睇嚟咧最后领放10几20分咧有机会都系拜仁，不过多蒙特其实唔差嘅，大家都有留意今季咧佢签翻嚟嘅年轻射手啊，就系嗰位咧挪威嘅新星啊夏兰特啊，咁当然啦，即系呢一位射手咧确系厉害嘅，睇翻佢好多入波嘅精华咧，见到佢咧射波触角啊，以至咧门前把握能力咧都非常之强嘅，咁最加上一个无敌嘅优点就系后生啦，咁啊拳拍少壮啊，而且咧跑又跑得快啲，身体嘅质素咧又好啲啊吓，咁所以咧佢啊唔止咧入球嘅能力强啊，含金量都好强啊吓，咁啊文树喺转会市场上边咧最火热嘅一个转会嘅射手咧，有机会就系夏兰特啦，咁啊究竟佢嘅去向系点咧？咁啊踢埋今季喺多蒙特先知道，咁啊留唔留队咧？暂时都未知字嘅，咁啊睇翻咧今个星期，喂德甲重开，如果礼拜六晚咧大家冇嘢做咧，可能啊未必可以可能约到 friend 噶啦，不过咧就留喺屋企睇下波啦咁样啊吓。9:30咧多蒙特咧就对史浩克04啦，咁同样地9:30咧都有多场嘅球赛进行嘅，包括啊吓呢个法拉堡啊对莱比锡啦，霍芬咸啊对哈法柏林啦，咁啊奥格斯堡咧就对和夫斯堡啊吓，咁啊至于你话喂想睇拜仁，拜仁咧要去到礼拜日啊，即系接近咧周一嘅凌晨零时咧先有得睇，柏林联咧就对拜仁慕尼黑嘅吓，咁啊拜仁联都算系强者杀手嚟嘅，有阵时偶尔咧都会有啲古怪嘅赛果出现咗啊吓，咁啊唔知咧喜爱足球嘅你咧喺礼拜六日嘅时候咧会唔会留喺屋企睇波啦咁样？陆续恢复啊，进行紧嘅球赛咧，都有一啲新嘅商议之中啦，包括咧篮球方面咧 ，NBA 咧就未谂到咧开打嘅日期啦，反而咧率先起步啦，就系、是、CBA 啦。CBA 就是中国方面的篮球联赛啦吓，咁啊 CBA 最快在6月中咧就会重新开打啦。 林书豪有波打咯， 系啊，林书豪有波打，咁啊姚明又可以出镜啊，易建联又可以出镜啦， 系咯， 几好咧，几开心咧。 呢啲咁啊，唔知呢部人物 系啦，唔知周杰伦啊、余文乐嗰啲冇得睇 NBA， 会唔会飞去睇下 CBA 啦？ 打都好啊， 指住 cut 先啊吓，咁啊。唔系搞笑噶，真系有咁嘅机会啊！中国男子篮球嘅职业联赛咧 ，CBA 啊，由1月24号，今年嘅1月24号啦，疫情爆发之后咧就停赛至今啊，已经咧停咗3个几月噶啦。咁啊，中国男协咧主席啊，姚明啊。出嚟讲嘢啦，咁啊，姚明就讲咧话有个重启嘅叫做方法咁样啦，希望咧喺健康同埋卫生嘅大前提底下咧闭门举行啊，而球队咧就会喺酒店嗰度隔离嘅，咁啊球迷咧亦都禁止接近场馆，咁啊一旦复赛咧亦都有21日嘅时间咧俾各队去准备嘅。你可能会话喂，头先咪讲咗啦，球迷禁止进入会场啊嘛，咁但系。即係周杰倫嗰啲又唔係球迷嚟噶嘛，周杰倫嗰啲係明星嚟噶嘛， 咁、 明星可能真係有額外嘅一啲 quota 去睇波咧， 又或者係宣傳大事咧，係咪先？ 了解國情嘅你就明白啦。咁可能阿傑倫啦、啊， 咁而宣傳大事又可以唔止一個噶嘛， 係啦，傑倫啦、啊，阿文樂啊嗰啲未入去話加油大篮球没输的咁样咪得咯，健康咁样系咪先？拍一条片今日入场睇波，顺便聚下，顺便可能佢哋都好耐冇打篮球咧，射下波都有咁嘅机会啊！ 打完篮球去打边炉佢哋 系 咁如果疫情 会唔会 唔系疫情过去， 提一提佢哋。 疫情过去咗，可能又 OK 嘅。 你知嗰个级数嘅即系 artist 朋友咧，聚埋一齐好中意去打边炉。 系啊，我都知啊，我都知啊。唔系因为私隐度高啊嘛，打边炉咧好多时候嗰啲火锅铺咧都系一人一间房嘅，即系一个团体一间房啦，或者 包厢咁样。 系啦，咁啊真系小白，你呢个推测咧？非常正确啊！ 所以俾人提一提佢哋， 系提一提佢啊吓。咁就算打边炉都喺翻啲零确诊嘅地区嗰度打啦， 系 啦，即系你唔好 或者空旷嘅地方咯，得唔得啊？喂，有冇空旷嘅地方打到边炉噶？ 我唔识啊，其实我都好耐冇翻大陆啦，所以都要问翻懂得内地国情嘅朋友先知。OK， 咁啊，有啲朋友咧，明明系外国人咧，就好想去中国掘金，咁连大师赛都唔打。讲紧系边个呢？桌球啊，桌球赛事咧就未正式重开啦。火箭啊，奥苏利云，其实我都睇佢打波打咗好多年嘅，即系桌球运动都几好。 佢真系打到劈咧， 即系一打咧，你打十几廿年都可以仲打紧嘅吓。咁啊，几长寿？作为一个运动员嚟讲，你有阵时嗰啲赛跑运动员啊、跳高运动员啊，以至篮球嘅运动员都系啦，你好少即系去到云斯卡达可以打到十几年波，其实真系好少之又少噶啦。好多时打三四年咧，跟住已经身体唔系好应付得到比赛，或者 冰壶都应该系一个几长寿嘅运动。 系啊，咁但系世界嘅注意力唔高啊嘛，除咗冬季奥运嘅时候，咁但系桌球有时有都会睇下嘅 ，snooker 咁样系咪先？咁啊睇到奥苏利云咧已经决定咧明年一月咧嘅英国大师赛咧都唔会出现，系下年嘅一月，咁快 plan 定下年一月都已经唔玩啦。你知唔知点解？好无聊嘅呢个原因，我自己看之为啊吓，佢系顶唔顺一啲嘢。咁啊，通常你赢咗波或者输咗波之后，你会点啊？著名嘅球手 影相 系啦，边个帮你影？ 咪当地摄影师咯， 系摄影师，仲有媒体会访问你啦，系咪先？即系话啊，点解赢咗波？点解输咗波？佢就系咧顶唔顺咧。媒体轰炸式嘅采访，系啊，佢几估唔到。奥苏利云话咧，呢个英国嘅桌球大师赛咧，最烦嗰样嘢咧，就系啊，要做六至到七个访问。佢本身比完赛已经好攰噶啦， 咁佢可以要求做围访一次咪得咯。 咁啊，佢系咁样讲嘅，讲多少少内文俾你听吓，大家都唔系好明打桌球打得叻嘅人，可能唔系好中意讲嘢，因为本身桌球都唔多讲嘢嘅运动嚟嘅，可能佢习惯咗两三个钟头咧，好 focus 咁样去督波嘅时候咧，督完波之后咧，佢都唔想再讲嘢啦，咁样吓，咁啊，佢喺社交平台嗰度话，佢话呢个英国嘅桌球大师赛咧，嗰度嘅记者同埋媒体咧，每场比赛之后咧，都要做啊六至到七个访问嘅，好似上年啊四强赛之后咧。佢哋圍住咗我咧，問咗三個幾鐘啊！圍繞呢兩日比賽嘅問題啊，感覺咧真係非常差啊！咁啊，其實我淨係想去參加比賽嘅啫，去享受比賽，就唔係去做訪問嘅咁樣咯。咁啊，即係證明就好嬲下咯。 所以話佢要求做圍訪咯，一次過輸，跟住淨係 係啊， 揾人嗱，你喂問翻嗰啲日本 management 就得啦。 係啦， 佢通常好叻㗎，你就算做圍訪咧，佢哋都係。收晒所有记者嘅 问题先， 然后咧就揾台上面嘅 MC 问， 系啦系啦，咁啊 就系 好啊。嗱，MC 又有公开系咪先？嗰个选手或者嗰个歌手啦，你头先讲嘅歌手或者选手，即系呢个桌球选手奥苏利云，又可以答少啲问题。精而簡係咪先？ 係啊係啊，而且嗰啲問題咧，仲可以經理人幫佢諗埋答案。 係啦、 啊，佢真係望住只貓子搞掂。 咁啊，呢啲全部都係咧一啲好嘅方案啊嚇。咁啊，唔知奧蘇利雲咧會唔會考慮一下啦？不過咧呢一位咧桌球大師咧大情大性咧就想啊，即係去中國揾食喎。 嚇係啊，我估佢唔到啊又。 宁愿去中国掘金，佢话即系想去中国嗰度打下表演 賽。因为中国可以唔做访问就唔做嘛。 佢系咁样讲嘅。喺自己嘅社交平台话，我觉得嗰度啲人唔错，但系去嗰度比赛嘅话咧，应该要收咗支票先。如果唔系，佢就唔系咁够胆去。 哦， 咁即系言之，即系有钱就去咯。 知道国情喎，佢收咗钱先。 系呢个都系好典型英式幽默嘅一啲答记者问题嘅方法嘅，咁样就系话，喂，收咗支票，咁有钱就去咯。咁但系嗰度啲人又唔差嘅，咁但系冇钱嘅话，佢就唔去噶啦。咁样即 系 打咗一张开口牌。咁如果有嗰啲即系桌球慈善赛啊，咁啊，譬如同咁你内地都有，譬如有小丁嗰啲噶嘛。咁你同阿小丁 打 翻场， 系啦，奥苏利云咁打翻场，咁啊为慈善又好，为赚钱又好，我唔知啦。咁啊，背后都潜藏一啲商机或者利益嘅。咁啊，唔知系咪阿火箭真系要去翻内地嗰度揾食啊，打火揾食啊吓。 系啊， 咁啊睇住呢一件事嘅继续发酵啦。 系啊，钱嘅嘢咧，其实即系巴塞隆拿中间咧逼机啊。 系。 好有钱啊！ 好耐未听过碧基呢个名啦 吓，你知唔知佢咧上年投资咗30亿？ 系系 三十亿去一个咧国际网球协会嗰度啦。 系 咁啊，原本佢最大嘅主要项目系咩咧？ 系咩？ 台维斯杯 哦，咁啊投资失利， 系啊， 即系呢个系经典嗰啲 API， 即系政府宣传短片啊。喂，小柏啊，我有批牛肉好抵，系啊， 啊 有冇兴趣要啲啊？转个手就赚几百万啦、啊，咁样系嘛？ 系啊，仲要咧即系阿碧基咧，咁佢自己本身谂住台维斯杯啊，实食冇黐牙啦。咁、于是乎咧，咁啊今年嘅11月23至到29号举行，咁但系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底下咧，咁啊呢一个网球比赛咧，因此啊停办几个月啦。咁令到咧已经使咗好多钱嘅台维斯杯嘅碧基咧，咁啊觉得相当之悲观，咁啊 都唔系悲观，悲哀啦，直情系嘛，啲钱冇晒，悲哀咁样 啦。咁佢咧而家就觉得啦，都系要以国家为比赛单位嘅网球大赛咧，咁啊希望喺呢一个嘅马德里市嗰度有机会啊闭门作赛啦。咁唔知噶吓，唔知佢嗰个投资会唔会即系完全失利定系点样啦？咁我哋睇下佢自己会唔会喺自己个网上边剩几句咁样啦， 教佢一句中国嘅说话啦。正所谓风吹鸡蛋壳。财神人安乐啊，咁啊唔知碧基都系可能最心自己踢翻波算啦。 系啊，30亿波都唔系小数目噶，希望佢揾得翻啊吓。好啦，另外咧就系丹麦啊，经过咗两个月嘅封城之后啦，咁啊政府宣布咧星期一啊进入翻咧就系一个正常嘅第二阶段啊，咁啊特别咧就系讲紧啊佢哋嗰个嘅联赛啦，同埋佢哋嘅球队啊，咁啊丹麦联赛会亦都发表声明啊，咁啊丹麦超级联赛啦停摆咗超过两个月之后，将会5月28号啦，今日12号啦，5月28号咧就会复赛。最后一场比赛就喺7月29号，咁啊欧霸杯附加赛，咁啊不过所有比赛咧都系闭门进行嘅，咁可能就系又多一个嘅地方嘅联赛咧就系复办，咁亦都系闭门比赛，咁睇下会唔会俾其他即系仍然系停摆紧嘅国家做一个参考啦。私に聞かないでよね Yeah, we're always I 惹かれ合ってたあなたがピーターで私がウェンディを演じたそばにいることにもなれいないことにも慣れてたねえ君が好きって again and again また離れた again and again また戻る again and again the growing up so he's sad to go here without you what's the letter work is your name guess they work is your name it's got on any more gonna see you 呢位歌手啊，Chimina， 我就想讲呢位歌手陈美娜。 陈美娜，Never Grow Up。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可能要谂下法话翻俾佢听。我哋帮佢改咗中文名。 问佢会唔会考虑下就做呢个官方中文名，叫做即系香港嚟讲咧，就叫做陈美娜。 系啦系啦，都几好啊，系咪一个美丽嘅名字？ 其实都几容易记啊， 好容易 记 啊， 系啊，亦都好切合佢嗰个嘅呢、這个叫咩名？日文名、韩文名， 系咯，系啦，又个形象又鲜明， 系啦， 又够贴地，系咪？ 好好、啊，我觉得呢个名字真系改得。哎呀， 睇佢会唔会啊？谂下啦，用呢个名 字。好啦，不过今日咧，国际新视野咧就唔同大家讲改名啦，就反而同大家讲下咧啲餐厅嘅措施。 嗯， 嗱，咁啊，问下小白啦，你有几耐冇试过出街同太太一起共进一个浪漫嘅晚餐啊？ 哦、如果只系同佢，真系耐。 系啊， 系啊，即系譬如前几日咁样出去食饭啦。 嗯 阿仔都话一定要跟住， 你咪想讲自从个仔出咗世之后都冇试过啊？ 都有，一定有嘅，因为我都会特登咧，喂搵翻啲时间啊，系啦，系时候要即系出去两个人食啊，咁样咁会好啲嘅。如果唔系咧，就完全咧，即系下下个仔喺度。即係好似前兩日食飯咁，個仔一路食飯，一路個嘴又唔停咁樣， 好難叫佢停噶。 佢第日好啱做廣播，我覺得佢仲長氣過我， 應該都會。可能即係有啲胎教同埋有啲因子咧，即係遺傳咗小白嘅口才咧。 咩都問啊，跟住有陣時喺度自圓其説啊啲、嗯。你諗下一個小朋友已經可以咁樣啦， 係啊， 可想而知佢真係放大咗會點。 所以你要將佢嗰個嘅面向咧導向呢、這個正面啲。不過我相信你教出嚟嗰啲一定好 positive 嘅， 希望啦， 希望佢唔好大大下咧，用佢嘅口才嚟驳嘴， 系啊，而家开始驳嘴啊，所以而家教紧佢咩叫驳嘴，咩叫唔准驳嘴， 系啦，你就要教佢，我哋可以咧善意咁讨论同沟通，但你唔好驳嘴， 冇错啦。 好啦，点解讲起浪漫嘅晚餐呢？因为咧可能好多嘅人咧都会因应住一个肺炎嘅疫情啦，咁所以就少咗出外咧去晚餐啦， 你都少咗啦，系嘛， 少咗好多， 但有冇两个人时间啊？你哋？ 除咗我女第一年出世仲系手抱 B B 嘅时候咧，嗰、啊、年我先生生日出咗去食饭之后咧，咁多年都冇试过两个人撑台。 唔系啊嘛， 系啊，真系噶， 都四岁噶咯， 系啊， 个女， 所以即系成三年几冇试过出去食饭。系啊，我哋以前咧，即系未生个小朋友之前咧，真系去到佢即系我陀 B B 之前咧，都系个个礼拜会出去拍拖噶、 啊。 但系之后咧，就真系有咗个女之后咁多年咧。都絕大部分機會都係帶埋我女兒出去， 嗯， 咁所以就即係都係另外一種嘅生活模式嚟嘅。 係啊，有陣時做父母就係咁啊，即係自己好似出去食好嘢，又擺低咗個仔女咁樣，又個心又唔捨得咁樣，又唔忍心。但帶埋佢咧，又冇咗自己時間。 但好彩，我同我老公都係咧，即係兩個都係會諗啲方法，係令到我哋去個地方係個女兒會好開心嘅。咁、 啊、 所以就大家都會動呢啲腦筋咧，就唔會覺得少咗浪漫咯，反而係多咗歡樂嘅。 哦，咁啊好啦。 係啊，不過今朝早咧同大家講嘅咧，亦都係咧因應住呢一個疫情蔓延咧，嗱好多嘅食肆我知道本地咧嘅生意就真係差咗好多啦。咁、 嗯、 亦都有好多硬性規定，即係例如係要整嗰啲屏風啊。 嗯 或者台与台之间嘅距离啊等等啦。当然人数亦都有限制啦。咁但系咧，唔单止喺香港有唔同嘅措施，就连咧喺荷兰咧，亦都系有唔同嘅措施。咁、 哦、 其实讲真啦，你话因为疫情咧而唔出街食饭嘅人，嗯、又点会净系香港先至有啊？ 全世界啊， 系啦，全世界都一定会有呢一啲嘅概念啦。咁、啊、到底当地嘅餐厅有啲咩方法，有啲咩招数，令到啲人咧喺疫情期间咧都会继续出去食饭呢？嗱、嗯，佢又要系有情调啦、啊，又要系吸引到啲人出嚟啦、啊。但最紧要系咩？最紧要就系抗疫啊嘛， 啊 即 系 注重卫 生啦，系咪先？ 咁于是乎咧，佢就集合咗几招于一身啦。咁啊，讲紧嘅咧就系荷兰嘅一间餐厅，佢就推出咗呢个独立嘅玻璃屋。其实佢嗰个玻璃屋咧，你就幻想咧系一个细细嘅，好似啲 marquee 咁嘅啫。不过个成个 marquee 咧都系透明嘅玻璃做成嘅。 玻璃定系胶嚟咧？唔知。 嗱，佢就话系玻璃啦吓，咁我睇相啫，我又冇去过当地啦，我又睇唔出佢到底系胶板啦，定还是系玻璃。咁啊，报道就话系玻璃啦吓，咁啊见到佢咧，其实是一个屋型嚟嘅。咁、 嗯、 而屋顶咧，啲屋顶咪会斜斜地嘅。 系啊系啊系啊。欧绿色嗰啲啊嘛。 系啦，其中咧两块嘅屋顶嘅嗰个位置咧。就是冇密封式嘅，咁即系话上高咧系有一个疏气位， 系， 因为我本身咧我一睇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好怕去温室嘅，因为就算几冻嘅天气，系啦，我都觉得好焗啊，尤其是系你谂下，如果疫情期间咧，呢啲我真系绝对唔敢去啦，好似焗住晒喺度咁样啦，咁、 嗯、 我都明白温室嘅作用就系要即系提供一个咁样嘅环境同埋温度去俾嗰啲植物去培植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 但系而家人挤入去嘛， 系啦就唔得啦，因为我绝对唔系一棵仙人掌嚟噶嘛， 所以我一听嘅时候就谂，哇，如果系种玻璃做，咁仲要系室外嘅时候，哇，个太阳咪晒到入边好兴咯， 嗱，所以咧。佢而家咧講緊嘅咧就係荷蘭啫。嗱，荷蘭咧我都 check 咗咧，佢原來依一個季節嘅天氣咧係大概三至十二度。 哦，都 OK 喎。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天氣咧，你係寧願多兩塊玻璃擋住，因為咁鬼大風。係 咯 係 咯。 裂咗一個河畔喎，你諗下。 暖暖地喎，如果咁呢個天氣入去。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係有諗過，即係當地嘅天氣咧係適合呢一個嘅層次，佢先至會做呢個生意嘅。嗱、嗯，咁除咗話咧係一間小小嘅玻璃屋，咁入邊有餐台啦，咁佢咧就有啲規定嘅，佢規定咧必須要喺每一個獨立屋入邊嘅人咧。是要同住嘅，即系你唔可以同你个 friend 去食、哦，你只可以同你个屋企人去食啫。系啦， 同个仔又得咁样， 咁佢就避免咗即系你哋交叉感染啦。咁而且咧，佢就会用一块长嘅木板咧去送餐， 嗯、 即系嗰个人咧系唔会 接触嘅。 系啦，佢唔会掂到你嘅， 即系个侍应生都唔会同佢哋叫做交流到嘅。 嗯，嗱，我见到咧，佢大概相片里边咧，嗰块木板你当四尺长啦，咁你嗰碟餸咧就喺个木板嘅板尾，佢只系会拎住个板头咧去递俾你嘅啫。咁、 哦、 就夠 曬 一點五米啦，真係嚇。咁佢都係用呢一個方法。咁啊喺呢一個疫情期間咧，叫做有啲氣氛咯，亦都係幾浪漫同埋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咁不過咧，我覺得咧呢一啲措施咧，香港就唔適合啦。 嚇、 啊！哇，熱死啊，真係 熱死啊！ 香港嘅話 係啊，同埋你又要喺入邊又裝冷氣，你唔裝冷氣，啲人又唔肯去。 我諗咁細間屋就好難再獨立裝冷氣。 生慣樣，你知。 所以咧就真系香港就继续维持翻我哋而家现有嘅措施啦吓，咁都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大家咧虽然呢啲心思好创新，不过过去最紧要啦。 南韩首尔梨泰院夜店相关嘅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增加至70，系增加至94宗，其中首尔占59宗。預計未來一個星期的確診病例將會持續增加。南韓教育部宣布將各級學校的復課時間推遲一星期，原定今個星期三復課的高三學生將會順延至下個星期三復課，其餘年級將會從今個月27號起陸續復課。當局說將會繼續關注疫情發展，目前不排除可能再度延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8，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2，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413点，升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89美元，卖出1,699.53美元。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依家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大榄上斜啦。咁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咁较早前啦，大坑道天桥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高士威道受坏车影响，咁喺天桥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坏车咧拖走咗啊。咁大坑道天桥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高士威道一段咧封路重开。咁另外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咁较早前咧就由于要拆棚架啦，需要封闭嘅。咁而家都系啦，封路重开啊。咁拆棚架已经系完成咗呢个工程。封路重开，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啦，至到沙咀道一段嘅，咁啊最好啦，全线开翻。咁另外受爆水管影响，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啦嘅一段香港仔大道，去翻海旁方向啊，近住利群商场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就系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啊爆水管，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收费广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铜奖 Justin Bieber。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my, yummy. 銀獎 Shawn Mendes。 金獎 Ed Sheeran。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Bowl Awards。 香港電台國際流行音樂大獎， 詳情請登入 rthk.hk。 明年再見。 今日等我尾板货车师傅教你哋五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我知。 你做咩举高双手呢？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诶，仲有上锁装置，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6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一分啦噃，直播室咧报下人数先吓，咁我哋咧就依家开始慢慢复活啦啲嘢，咁所以人数方面咧就去翻正常，咁但系装备咧我哋依然都系照顾足够嘅吓，戴咗口罩进入直播室嘅，包括咗有我彭仔程振鹏啊， 仲有我芭比林慧啊， 以及 阿欧都喺度， 系啦，咁啊小白咧依家就喺另外一间嘅。我哋嘅控制室嗰度咧，就为跟住落嚟嗰啲嘅节目内容啊，打点下咁样啦吓。我系想话咧，我望一望咧，大家同事之间咧，我真系佩服阿小白啊。 点解咧？ 嗱，阿芭比咧，阿欧，你形容阿芭比个发型系点嘅？ 芭比嘅发型就系刘海咁样咯， 整齐哦， 空气刘海， 即系全部都系呢叫空气刘海。 系啊，空气刘海。 O K。 空气刘海吹过嘅有， 有啲乜嘢系唔系空气刘海？ 如果 氧气咯，同埋氢气啊， 空气刘海咧， 气啊， 就系增加嗰个叫做咩啊，蓬松感啊，系啊，咁佢今日有悉心打扮过嘅。 唔系，如果我咧系咧好懒或者好攰骨咧，我就会放弃刘海咯。 嗱，我嘅形容咧，彭姐嘅形容咧，阿芭比呢一种咧就系梳齐晒。即係叫做 齊音曬 啦，梳直佢啦，叫做 要耷曬落嚟咧，就叫做整齊一啲嘅啦，已經叫。咁我呢一啲咧都係一樣，基本上係冇乜點梳嘅，就係 你啱啱出完髮啦，應該過去嗰 weekend 係啊， 剪過個頭髮咁解嘅，咁所以就可以咧耷曬落嚟咧都唔理佢啦， 都整齊啦。 總之唔好趌起啦，即係髮尾趌起嗰啲。 你同我原則一樣喎。 係啦，朝頭早嘛。 係咯。 咁阿 O 咧 就戴帽啦， 戴帽啦，費事整 咁多嘢。 好啦。我哋望下我哋嘅好同事小白啊， 佢特登走嚟， 我特登 睇清楚 翻咗入嚟啊！ 小白，我真系佩服你啊！ 点解 六点钟翻嚟开铺咧，个头都仲可以立到嘅？ 唔系啊，你知唔知道？其实咧要归功个发型师啊，因为佢剪到个头咧好容易 gel。其实我剪，你见我咁样抄到好似雀巢咁样咧，其实我只系用咗一分钟都唔使。 唔系嘛？ 系啊。亂咁抄，跟住就可以變到咁嘅樣子， 好乞人憎咯， 耶！ 真係好討厭，係 啊， 好討厭啊，歐嚇。 我係啊，我覺得係 先有排爭，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 啊，真係啊，佩服佩服啊！喂，咁啊，今天咧呢、這個嘅五月十二号咧，咁除咗系今日我哋星期二之外咧，亦都一个好特别嘅国际日子嚟嘅。今日咧系国际护士节啊！ 哦，护士 系啊，所以咧，尤其是对于咧喺呢个今日啊，大家全世界咧受到呢个疫情影响之际咧，就觉得呢个日子咧特别嚟得有意义。 系啊，因为医护嘅人员咧真系值得我哋致万二分嘅敬意啊！ 系啊，莫讲话系护士啦，所有。有嘅醫生好，喺醫院度工作嘅文職嘅朋友，以至到係幫手嗰啲姐姐咧，個個咧都係即係出心出力啊！呢段期間，所有人咧都係向佢哋咧致以啊至崇高嘅敬意嘅。咁至於你話到啊，點解會揀今日係呢個國際護士節嘅？ 係咪當年有一位歷史嘅人物出現咗，跟住就定立咗呢一日咧？ 其实真系非常之简单，今日咧就系有护士之母之称嘅 南丁格尔啊， 哦、 我谂每个小朋友咧成 长都一定有听过佢故事啊， 系一定会有听过， 系啊，十大人物传记啊，入边其中一本就系南丁格尔传记， 系啦，咁 样。咁 啊，南丁格尔呢一位嘅护士咧，即系佢嗰个嘅丰高伟绩咧，佢嘅伟大之处啊，佢嘅故事咧就家传户晓噶啦。不过你唔好问我 details 啊，我真 系唔记得，我都唔记得，睇过就算噶。 总之佢就系伟人啦，佢就系今日生日。即係今天咧就係佢嘅誕辰啦，咁所以咧就亦都咧將今日5月12號咧就定為呢一個國際護士節嘅。咁原來話咧過去日子咧喺香港咧，喺呢一日咧。即係護協咧都會有一啲嘅活動咧去做翻個紀念嘅。不過今年咧嗰、那個嘅情況咁特殊咧，又未見到有啲乜嘢嘅特別嘅消息啊！我相信佢哋只即係護協之間咧應該會了解到今天佢哋有啲咩行動啊。不過彭姐暫時未揾到有啲咩係信息啊，可能都忙碌啦嚇呢一排工作辛苦啦。如果係嘅話咧，我寧願咧讓佢哋可以休息一下。真係呢一輪咧辛苦啦。咁至於你話今日咧呢一個嘅通勝方面咧，都好多嘢適宜嘅。其中有一個我特別見到咧，就話會親友啊，會親友咧就即係去見朋友啊。哇，咁啊啱啦，適宜見朋友嚇。咁但係咧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大家見朋友嘅時候咧，都唔好特別太過興奮啊，都係依然咧要做翻啲最基本嘅嘢啦嚇。搓下手啊。即係揾啲消毒嗰啲酒精啊，呢一個嘅簡易啊嗰啲啦嚇，洗好手先嚇，戴翻個口罩先嚇。咁啊，至於呢個時候咧，我哋要揾阿 O 嚟同我哋嘅財金達人咧講下個市先啦。 晨光財經第一線。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喂 ，Kenny， 系早晨， 系早晨啊 ，Kenny。喂，今日咧先讲下隔晚美股咧要跌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190零点咁样啦。今日个市方面你点睇咧？ 其实我觉得个市去到25000点咧，虽然大家都憧憬就而家炒紧一个系疫症之后嘅复苏啊，或者系甚至乎两会有啲咩政策啊，不过始终去到25000点咧，其实应该就有啲阻力嘅，因为其实个市由低位升上嚟嘅话咧，都反映咗好多就系大家觉得疫症之后咧嗰、那个系经济复苏嗰个情况啊，同埋政策因素嘅，咁所以变咗就算你美股唔系话有咩特别太大嘅回吐嘅话咧。咁我相信就要指數計啊，咁可能未必咁快會突破得到25000点咯。咁短期可能都會喺1000点裏面係上上落落，就睇埋即係月底兩會嘅情況。咁就焦點可能就會睇翻啲個別股份係多啲。 嗯，咁啊應該都大市方面都係窄幅上落㗎啦。咁頭先講到個別股份啊，應該好多散股民你知 Kenny 啲粉絲都留意住啦。要你講下只700騰訊啊，咁啊聽日放榜呢只亞洲股王啦。咁根據咧。彭博综合的预测咧就话佢系上季收入咧有得升，大概升18.3% 啦。咁啊，主要都系因为宅经济啦，手游方面就有得升嘅。咁但系云端啊云业务嗰啲咧就有少少疑惑。咁啊 ，Kenny 啊700你点睇咧？ 啊，有時真係好奇怪嘅，即係雖然咧有疫症啊，或者有啲咩危機啊，咁啊，但係反而顯身出嚟咧，就有機會咧，有啲公司係有個商機或者改善嘅喎。原本大家都諗住咧，就係騰訊第一季咧就線上遊戲都 OK 嘅，冇乜特別太大差池，但係就可能會擔心即係視頻啊、網上廣告啊，因為擔心經濟唔好嘅話咧，可能影響呢一 part 嘅收入。但係調翻轉咧，而家就睇翻而家又。樂觀咗，因為大家都唔出街，咁就好多呢啲企業啊，或者係商家方面啦，就調翻轉咧，就係都講個線上嘅銷售，咁令到咧就騰訊啲線上廣告視頻方面咧，就反而有機會咧有個唔錯增長喺度。咁啊，再加埋我哋節目之前都成日講啦，即係騰訊而家就除咗手遊之外咧，好大嘅積極咧就係參發。開發嗰啲係線上嘅銷售啊平台，譬如而家內地好興嗰啲即係網紅大貨咧，你見到依幾個禮拜，如果有內地啲媒體聽每內地媒體都有講啊，即係嗰啲基本上咧話每日咧都有好多場咁嘅真人 show 嚟到去銷售，同埋國家都鼓勵做一啲，咁就另外咧就係依個騰訊旗下嘅即係微信啦，嗰個係小程序啊、微商城啊嗰啲嘅話咧。 就好高嘅增長喺度，所以變咗反而咧 係。喂 ，Kenny， 係，喂，唔緊要。 睇翻騰呢啲啦。 哎，留意翻騰訊嘅表現，但係頭先嗱，繼續講多少少騰訊嘅股價方面啦。咁啊通常咧，騰訊出業績之前咧就會被炒起，未出業績之前咧已經散水，即係意味住乜嘢咧？即係今日同聽日咧就會已經回翻啲落去嘅。咁咧呢個就係小弟都有跟下佢啲股價啦。咁啊，就算唔沾手都要睇下亞洲股王喎。咁樣，喂，今日係咪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即係頭先講到， 咁就唔出奇， 係咪啊？ 真係唔出奇，因為其實騰訊通常都係業績之前如果炒上去嘅话咧，业绩就之后反而有啲回吐。如果业绩之前冇炒嘅话，业绩之后反而有机会炒。但不过我又觉得咧，佢有机会今次咧就将个 trading range 就褪高咗去。咁、因为大家而家重新 revalue 过佢嗰、那个价值，就除咗话呢个系收入之外，就多咗头先我哋讲嗰扎，同埋咁金融科技啊，仲有 fintech。我觉得佢今次业绩都会特别去再讲fintech 嗰啲因嘅嘢嘅。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有机会将个交易波幅就褪高咗咯。咁变咗应该个走势方面咧，就会再好啲，即系你可能会业绩之后有少少回吐，但系整体中长线嘅走势方面咧，我觉得仲可以提高一线咯。 嗯，咁啊，散户们就留意翻啦。如果中长线嘅话咧，可以继续持有啦。咁如果短线嘅话咧，可能即系呢两三日 食下糊先啦。 系啦，食下糊镬嚟先啦。有啲好叻噶嘛，有啲散户们$35、$36嗰时都可以低位够胆攞到货咁样。咁啊，依家就有啲斩获啦。咁样转个角度咧，讲埋恒指公司咧，将会喺今个星期五公布咧，季度檢討嘅結果啦，咁啊市場估計咧有兩隻股份咧有機會染藍喎，咁啊包括咧2020啦、安踏體育啦同埋百威國際嘅，咁啊先講咗安踏體育先啦，咁今年以為冇運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呢啲體育類嘅股份咧要喺奧運年咧先有一個大嘅爆發能力噶嘛，咁啊京奧如是啦，里約奧運如是啦，今年咧應該本身咧有啲朋友仔咧一二月嘅時候已經買定貨噶啦，咁但係喂，誰不知殺來一個疫情咁樣，大家都殺過一個措手不及啦咁樣。Kenny， 但係安踏咧依然交出一份幾好嘅業績，而且有機會染藍，咁你點去分析咧？ 嗱，體育用品股咧，就本來之前大家都會憧憬就係疫症之後嗰個係推動個消費啊、復甦嗰啲嘅話咧，都體育用品股咧就係都一個必然嘅選擇嚟嘅。咁都會係，不過睇翻而家內地嗰啲股市嗰個係投資者趨勢咧，就內需消費類股份方面咧，都係睇翻我哋早幾個禮拜都提過，即係創新式嘅消費就睇得比較係中意啲。咁所以變咗炒可能都會炒嘅體育用品公司，但係就未必話好似之前啲炒內需股嗰時咧，佢哋升勢咁凌厲，咁同埋事實上佢哋嘅股值亦都唔係話好平啦。咁如果你話睇翻係體育品公司嘅話咧，我就中意係李寧係多過安踏嘅。 咁即係散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啦。咁頭先講話喂，有兩隻都幾有機會染藍啊，另一隻就係少少內需嘅概念啦，就係呢個百威國際啦咁樣呢一隻股份。但係近排咧，如果你炒內需嘅話咧，又會睇只係啦，又會睇只青島啤多啲嘅喎咁樣。咁所以就係咪應該呢啲雖然佢染藍，但係近排散股民都未必係沾手字咧？ 基本面我咧就真係麻麻地啊，百威，因為你睇翻其實佢自從上市之後，本來我都睇幾睇好佢嘅，不過咧都有少少失望，就因為佢自從上咗市之後嘅業績方面咧，都明顯係遜色於青啤同埋呢個潤啤嘅。咁我覺得就最主要原因就因為青啤潤啤反而咧就成功就增加咗高端啤酒嘅比例同埋加到價。咁其實你睇整體個銷售咧係冇乜增長，即係整體量啊，以量計咧，大家都冇乜太大增長。咁又其實你百威就更加話受到內地夜生活因素所影響啦，就更加差。但係咧，青啤同潤啤咧都可以就係即係改變嘅 product mix 啦，就即係同埋加價，令到佢哋嗰個係以 turnover 計、以銷售額計咧，同埋毛利率計係可以好啲。但係百威本身已經係做緊高端噶嘛，咁所以變咗咧，佢就好被動地咧，就係一定會受到個銷售量下跌因素所影響嘅。咁同埋始終我覺得百威咧，即係佢之前上市嗰時咧係 本来是咩噶嘛，第一次是唔系好得噶嘛，第二次再上就改造过嘅。咁所以呢啲通常呢啲咁嘅咧，可能就将最美好一面咧就已经俾咗你睇。 系， 咁所以变咗上完市之后咧，可能都有一啲再一啲时间先可以再培养另一面嘅好处俾睇。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喺股海入面寻宝咧，真系要多做功课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嗯，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你要买新手机嘅时候，除咗要考虑手机嘅款式、价钱、容量之外，记得一定要从官方认可嘅代理、零售商，又或者官方网上商店购买。因为如果你向一些不诚实的卖家又或者中间人买手机，对方可能将固件更改，乘机盗取你的个人资料，或者预先加入恶意程式。而当你选购全新产品，但是发现包装盒上面的原厂封条已经损毁，你就应该向卖家查询，甚至要求提供封条完整的全新产品。当你买了手机，就应该采用由制造商所提供的最新固件，并且尽快为新手机的流动装置进行更新。当然最好安装埋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同埋尽快为新手机进行全面扫描。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继续晨光第一线，有冇面包味啊？问下先， 系啊， 有啊，有 到我啦，已经闻到。 今日想带大家吹下海风。 好，阿欧同大家吹海风。 咁啊，放心啊吓，今早咧头先讲完股票啊，唔系叫大家坐艇啊，系叫大家坐船。 苦海浮沉。 系啦，叫大家坐船。喂，原来有一个渡轮咧又会再复航，六月廿八号咁啊，中环去红磡啊。 由中环坐小轮去红磡， 啊 嗯、我未试过， 我都未试过， 你未试过啊？ 未啊！ 啊，因为咧，就算你试过咧，都已经系2011年嘅事啦。 哦， 即系有九年时间咧，呢个航线咧系停航嘅。 哦，佢系红磡边度？红磡边度上船？ 大概喺近啟德站嗰度附近，係啦咁樣。其實嚴格嚟講，嗰個位叫土瓜灣嘅，不過約定俗成底下，係 咪即係咩八道酒店附近嗰度啊？ 係啦， 嗰度有個碼頭仔㗎嘛。 係啦，嗰度咧就有架船咧嚟緊六月廿八號咧就會可以過到中環咁啊。大概個航程係幾長咧？咁啊。因为 几长，我谂都系廿零分钟， 咁上下啦， 都唔使啊，十八分钟啫。 哦，十八分钟，所以差唔多啦，差唔多。 可以舒缓到好多红隧嘅塞车啦，咁同埋你话 系咪啊？如果系啊，2011年嘅时候红隧唔包啊？ 系啊， 即系同埋就唔会唔见咗呢条航线。 但系大家，但系大家又念下旧，可能咧因为上年有啲事件咧，未有几日红隧都唔止几日，好似都有一段时间。 结果真系啲渡轮啊，真系发挥到作用喎。 系啊，咁所以咧有。啲舊嘅嘢咧，就值得懷緬之餘咧，仲值得保留嘅。咁所以咧，就睇到有個 market 喺度啊。咁個 market 就大家一齊又搭下船咁。 咁阿歐啊，你講呢一個消息俾阿彭爺爺知咧，佢有冇講話係邊間嘅 小輪公司？ 係啦， 係啦，佢係一間咧根據運輸署嘅記錄咧，就係叫富裕小輪啊。 富裕 話個名都好似好 rich 咁 樣，但又好似聽過。 係啦，咁咧佢咧就一程咧 就收九蚊雞嘅， 九蚊 係啦。咁啊，另外咧，佢攞咗呢個牌照咧，仲有另一樣叫做出位嘢，就係、是、水上的士咧個牌照都係佢嘅。 水上的士 係啦，嗱，水上的士咧，嗱，依家就唔係好夠時間講啦。稍後時間下個禮拜再補充多啲啦。因為咧呢、這個水上的士嘅概念係好暫新嘅，但係你以為喂的士即係隨處去都得啦，係咪先？一、即係就咁靠岸。 定係佢唔係需要坐好多人啊？ 佢唔係需要坐好多人，但重要咧係點對點嘅，其實都係定位嘅、 哦。其實即係好似係 order 咯，接 order 嚟到去咯。 咁有幾個定位，包括你可以喺海濱長廊嗰度咧，可以上到岸喎。 哦， 係啦，尖沙咀海濱嗰度喎，即係 平時都有見到人上岸㗎，譬如遊艇嗰啲。 好啦，仲有咩點咧？稍後再話俾大家聽。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接连多日单日确诊超过一万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解除大部分雇员的居家令。俄罗斯过去一日新增超过一万一千宗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20,000人受到感染，成为美国、西班牙和英国之后确诊病例第四多的国家。虽然疫情暂时没有缓和迹象，普京和应对疫情的官员召开会议的时候说，居家令星期二结束。克里姆林宫三月底颁布命令，从事非必要工种的人士需要留在家休假。世卫说各国解除封锁措施的时候需要极度警觉，确保疫情已经受控，卫生系统能够应付新增个案，并且可以追踪和隔离病例。多国陆续放宽防疫限制措施，其中南韩和德国的疫情在解封之后反弹。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解封措施既复杂又困难，关键在于缓慢而平稳，相信南韩、德国和中国有适当的系统应对。世卫又发出新指引，建议学校复课的时候确保学生保持社交距离，又呼吁雇主为工作场所做风险评估，制定防止病毒传播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名华裔美籍女记者答问的时候言语针锋相对。特朗普被那名女记者问到为什么美国在每日都有人死于新型肺炎疫情之际，仍然要视病毒测试的数量为全球竞赛。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不应该问他本人，应该问中国。记者追问为什么要对自己作出这样的回答，特朗普回应是因为记者的问题令人讨厌。有网民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指特朗普的言论涉及种族歧视，表态支持那名女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无意和中国就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重新展开谈判。内地《环球时报》引述中国接近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人士指出，中方应该寻求让已经签署的协议变得无效，并且重新和美方展开谈判，令到协议更符合中方的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未有回应《环球时报》的报道。特朗普在白宫说他对此毫不感到兴趣，强调中美已经签署贸易协议。中美近日就新型肺炎疫情处理手法而针锋相对，令到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蒙上阴影。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上个星期通电话讨论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并且同意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瑞士法郎0.975，加元1.406，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 日经平均指数报20302点，系跌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47美元，卖出1697.3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昼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但系仍然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深井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另外啦，受爆水管影响，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嘅一段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一段咧，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就是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嘅一段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受爆水管影响，近住利群商场咧对出嘅唯一行车线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70号 A 就需要改道行驶。再提多你一次啦，咁较早前咧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咧就曾经封过路啦，而家封路重开啦。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介乎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同埋沙咀道咧就封路重开，咁巴士都行翻原有路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世界花园，咁后少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今朝早嘅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彩虹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新型人类恋爱的态度有什么分别呢？可能是充满住矛盾，喜欢但是不会主动，讨厌又不会拒绝，就是这样成为了怪物小姐。今天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平井坚 featuring 爱妙 I Miu 的《开不之神》。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平井坚 featuring 爱妙怪物小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来到星期二的早上八点四十分，继续我们晨光第一线，这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呢有我彭仔程振鹏，亦都有小白和芭比在树的。那我们这一刻呢就会为大家呢看看报章新闻焦点啦。先来看看今日明报的头版头条啊，亦都是多份中文报章呢主要新闻头条啦，就讲到海洋公园的命运的。今年初咧，曾經係爭取政府撥款106亿元，係重新發展嘅海洋公園咧，喺新冠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底下咧，影響下咁啊，關閉咗咧係超過3个月嘅，咁啊損失咧7亿元。已經咧無力按原定計劃發展，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啊邱騰華咧，尋日表示啊，欠債超過咧85亿元嘅海洋公園，正係面對咧前所未有嘅挑戰。咁啊，40多年嚟咧，係首度尋求政府撥款嘅。嗱，今個禮拜五咧就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係54亿元救網，咁當中咧30亿元。偿还商业贷款，其余资助公园未来一年的营运。若果撥款是不获批的话，公园下个月即六月就要倒闭了。据了解，即使公园是获撥款继续营运，若果是没有其他的资金援助，未来发展仍然是需要政府资助。有议员形容咧，就海洋公园犹如一个无底深潭。另外，亦都有议员反问啊，为咗港人情义结，是否要不惜代价咁讲嘅？啊，讲到这个嘅海洋公园，如果真系咁不幸啊，去到下个月咧冇得救啦，要倒闭嘅话咧，大家可能都会好关心啊，究竟这个嘅海洋公园入边啊？有咁多動物啊，嗰啲資產啊，咁點咧？嗱，海洋公園頻臨破產，萬一下個月倒閉咧，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提交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文件咧，清盤人係會盡可能變賣公園嘅資產嘅，咁啊預料咧需時都要幾年啊。咁而本港啊，係冇其他動物機構咧有能力或者係資源去照顧原來。全数超过是7500只的动物的。咁若果公园倒闭呢，动物福祉将会受损。而公园呢 ,2000名的员工呢亦都会呢是失业的啦。咁即係如果你当呢一个好似是呢个故事变成为电影桥段，甚至乎是动画电影的桥段呢，会唔会好似到时海洋公园真係要倒闭嘅时候，就好似卡通片啊方失失奇兵咁样。嗰啲海洋公园嘅动物呢就執埋包袱，我哋要解散啦，而家被遣散啦。 都唔知搬去 边啊。好彷徨啊。 形形落落都唔知点算好。 佢哋可能会有啲希望喎，因为话有喜啊嘛， 系啊， 系啊，嗱，怀孕期间你唔能够解雇我， 系 即系，即系如果你当呢个好似动物卡通片咁睇，系啊，唔可以咁样。 定还是咧人性啲，或者系从商业嘅角度去睇咧，又好似啲商业电影咁样吓。到头来咧，其实会有白勇士出嚟咧。 嗯。 咁啊，到时系咪会可以容许有白勇士去接手继续经营呢一个海洋公园咧？嗱，内地都有好多好大型嘅游乐设施嘅公司啊，佢哋会唔会有兴趣嚟沾手咧？啊，不过咧又要了解到海洋公园咧，其实佢成件事咧嗰、那个都有一个特色喺度嘅。 嗯， 即系佢又唔系商营噶嘛。 系啊， 其实佢系去一个慈善咁样吓即系非牟利嘅，佢系。嗯，非牟利嘅一个海洋公园啦，咁究竟佢背后嗰、那个啊，点样可唔可以系咁简单用一个商业嘅谂法去就咁话我出钱就可以营救到佢啦吓，咁、啊、呢、這个都即系要睇住佢个发展先知啦吓、啊。不过刚啱咧讲到嘅新闻内容咧就嚟自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啊，讲到就系减家长负担，近半直资学校咧冻结学费。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咧，就经济不景啦，部分家长收入减少，35间直资学校咧已经决定冻结2020至到2021年度嘅学费，咁啊占全港直资学校近半啊，包括咗咧圣保罗男女中学同埋拔萃男书院等等嘅传统名校，一反往年咧大多数学校咧都系会申请加学费嘅常态啊。直资学校的学费调整新学年的申请上个月底就已经截止了。教育局昨天就表示截至到本月5号一共收到35份不调整学费通知书和22份调整学费申请的。报章翻查了学校网页和致电或者电邮查询，发现超过10间学校表明会冻结下学年的中一和小一学费，包括了多间备受家长欢迎的学校，例如是圣保罗男女中学、拔萃男书院和圣保罗书院等等。其中收费较贵的圣保罗男女中学本地课程全年的学费维持在64,500元，而这个 IB 的课程就是96,500元，小学每年的学费就继续维持在6.3万元。而至于初中已经开始推行 IB 课程的全港最贵直资学校启思中学呢，下学年的中一学费仍然是维持在83,210元的。咁啊，直资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就表示啦，唔排除直资学校会将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纳入咗调整学费的考虑因素噶。至于东区家长教师会联会副主席赵明就话啦，欢迎学校冻结学费啊，佢亦都关注类似幼稚园的退学潮问题，有机会咧复课之后会陆续浮现啊。有家长就因为财政出现困难而安排子女由直资学校就转到津校，出现了中途转校的适应困难，就呼吁直资学校和教育局应该尽早具备这个的支援方案。这个来自经济报的报道。 好了，再看看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警官会所俗称叫做大 Sir 会所，只是给一些叫做督察级以上的人员去到使用的，受到沙中线工程影响在2015年暂时拆卸，咁亦都由港铁负责就原址重建啦。咁啊，根据翻运防局嘅最新文件显示，政府2012年估算工程费2.6亿元，最新已经超支去到6.5亿元噶。咁啊，工程仍然系进行紧，咁啊，预计2021年咧就完工噶啦。嗱，咁啊喺《蘋果日報》方面咧就攞到啊呢個嘅重建圖則嘅嚇，顯示啊新會所嘅分咗地下啦、一樓、二樓同埋天台，重建之後嘅設施咧咁啊括住寫住豪華升級，例如啊舊會所已經有嘅迷你高爾夫球場咧就保留，咁啊更加升級至到咧就包含3间獨立模擬室以及咧就1个室內練習場，咁啊其他原有設施就好似室內運動場啦、健身室啊、游戏机室、桌球室、麻雀房同样是一应俱全，集中在一楼的位置。重建之后室外标准泳池水深至到3.8米，高度呢就啱啱呢就是越过洪隧口的建构物。咁图则列明呢泳池向海的一方呢，哇，有呢一个无限的海景添，即係叫做無邊際泳池。咁啊，側邊仲有兒童嬉水池，設有咧就係按摩池。咁啊，連接燒烤場以及咧就池畔酒吧。咁啊，會所另外一個嘅面向咧就係圍院 嘅维港嘅位置设有咧就系露台酒吧添啊，同层亦都咧就系有酒社以及咧就精品店咧就供购物噶。中央位置设有历史房，相信咧系用作咧就展示一啲嘅历史作品噶。好啦，去到二楼方面咧就有呢一个嘅餐饮区，天台设有咧就三个室外嘅网球场以及大型烧烤场。咁啊，原有嘅室外草地滚球场咧就移至到地下室内嘅位置。比鄰咧，亦都有呢一個嘅壁球室啊嚇，咁啊話到咧，就唔需要日曬雨淋都可以咧，就享受到呢一個豪華嘅設施。嗱，一直有跟進事件嘅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就形容啊，會所重建之後可以話係超豪華版嘅俱樂部，咁啊奢華程度遠超私人會所。佢話到啦，好佢諗啊，市民好難明白點解可以去到呢一個嘅 level 咁講。佢都話到啊，其他紀律部隊只能夠逼埋使用咧，就其他嘅康樂會嘅會所。警察卻可以咧就獨享太子遊樂會以及咧就警官會所，更加咧就不斷奢華升級。佢話到啦，咁啊太子遊樂會所咧就用60,000+啊買一個咧就叫做泳褲脱水機啊，之前提過噶啦，50,000一部嘅65-inch大電視都係好誇張，仲未知道之後會唔會搬去警官會所，定係買過另外一部咁講噶。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我又明白、 明白乜嘢啊？ 点解要咁 咁豪 华咯？系啊， 点解咧？ 咁系嗱，如果我系父母嘅，嗱、好豪华啊，仔啊女俾心机啊，俾心机做个好警察咯。嗱、咁你咪晋升到做警官，咁你咪可以享用到呢啲豪华设施咯。 起一个就成为一个诱因。 是不是好有鼓励性呢？是喎、 是喎、 咁佢咁啊小唔即係由细开始讲起。咁啊我都要俾心机做个好警察咁样。 成为咗个目标啦。 啊得唔得如果咁样。 都可以 㗎。又或者调返转囉，咁豪华嘅会所係一年呢揀一啲日子就开放俾市民大众一起免费享用。咁、咪好囉。咁、就与民同乐囉。 唔好淨係开放一两日啦，开放多啲啦。 如果佢未諗呢啲嘅咪諗下囉。 係囉，起就起咗啦，係咪 反正其实个目的都唔係諗住，我相信啊。警官的目的呢都不是想着自己为威威的。 那他们一定不会的。 那一定是想着与民同乐的嘛。 那就最好了。 警民关系要好的嘛。 当然了。 那就最好第时开放咯，好像这个礼宾府都会开放的。 是啊，跟市民一起在那里落 booking 的。 那就啲人不会吵的啦。 嗯。 好啦，跟住到我。 好。 彭仔呢边呢就有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大家听到呢个係香港文汇报嘅头条嚟嘅。咁所以里面嘅文字嘅形容同埋嗰啲配合嘅形容词呢都係同呢个香港文汇报呢个风格呢係好贴近㗎。咁我照读喇喎。好啦，自指无辜。但是呢黑暴及攬炒派呢唯一己政治私利，母親節當日呢就在全港多區商場發起所謂的和你星活動中，甚至煽惑心智未成熟的兒童呢就做記者上前線做炮灰。咁警方在尖沙咀海港城引用保護兒童令，將兩名聲稱來自深學媒體分別年僅12歲及16歲的兒童记者就带处调查。期间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理事陈洪秀一度阻挠。咁其中一名12岁佢形容为叫同记啊，即係儿童记者啦。嘅母亲当晚呢喺泛暴派公民党由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陪同下就高调见传媒博上位。咁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学者以及关注儿童嘅组织呢都认为就儿童并不适合呢喺混乱嘅冲突场合采访，谴责黑暴鼓动儿童上阵嘅做法呢极不负责任。特区政府发言人寻日表示对事件深表关注，强烈呼吁未成年人应远离高风险示威活动，并应停止参与任何在示威现场的采访活动。这个来自今天香港文汇报的头条报道。 好了，跟着跟大家看一看今天东方日报的港文。讲到就是粤港澳研究放宽出入境检疫。政府就话咧，目前正系与内地同埋澳门商讨放宽粤港澳三地嘅出入境检疫安排嘅。三地正构思咧两种出入境嘅限制，第一种咧就系要符合特定目的先至可以豁免14日嘅强制检疫啦。另一种咧就系跨境入境人士咧要接受核酸检测，证明咧冇受感染嘅。 政府又指跨境学童咧就分散喺深圳嘅唔同地方啦。复课之后咧，只系开放深圳湾口岸咧，就会令佢哋难以上学。相信咧要待所有口岸正常运作咧，先至能够处理。目前咧就会全面考虑可行嘅做法嘅。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表示了，放宽三地的出入境限制之前，应该先确保三地都是长时间没有社区爆发的个案，才可以将输入风险减至最低。他就说了，内地仍然有省市不时有零星个案，例如在黑龙江和湖北，就建议进行点对点的地区豁免限制，先向疫情受控的省市就是放宽出入境检疫。他又说了，港府未有就这件事跟专家小组商讨，暂时就未知有关的措施详情。不过如果符合豁免的人数众多，估计对病毒检测的需要或者会大增的，可能最需要依靠私家医院或者私家化验所提供相关的服务了。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报道。 最后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讲到去年曾经踢爆塔掟风波，对唔住啊！去年曾经爆塔掟， 踢掟 救命， 踢契就话啫。 系啦，塔掟风波嘅高银金融再次咧就弃手启德地。咁啊，高银寻日朝头早公布啊，因为本港物业市场唔明朗，咁啊以超过74亿4000万元出售启德4B区4号住宅地皮，咁啊较一年半之前嘅入手价89亿元咧折让大概系21%噶。高银预期将出售事项呢一个嘅叫做计划啦，得亏损就25亿7000万元噶。嗱，上年六月高人曾经以本港局势不稳定为由啊，塔订111亿元嘅启德商业地王。咁今次咧亦都再次咧就系涉让离场啦，意味住高人已经全面撤出咧就启德发展区噶啦。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噶。 都塔好多钱， 系啊，塔咗好多钱啊，佢都。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机管局机场运行副总监运作及服务姚少聪， 或者今次我主要讲一讲，我们有三种特别的设施。第一，我们叫全新智能的消毒通道，我们加了两个门，员工放工了就会去这个通道，我们叫冲一冲洗一洗，然后先去更衣室，好像一个密闭的地方。那时候机器怎么运作呢？它就会做一个漩涡式的空气吹，希望是将身体啊、那些衣服啊、皮肤啊、细菌就吹走去。咁吹走咗咧，就黐落去咧嗰個通道咧側邊咧，係有一個咧，我哋已經加咗一個特別嘅塗層咧嘅膜嘅通道嘅內部，細菌一黐咗落去嗰個表面之後咧，咁佢咧就會殺死啲細菌。在員工出嚟之前咧，我哋再噴一噴咧有啲消毒嘅噴霧，咁然後咧就可以咧離開啦。咁成個過程咧就大概咧就係40秒鐘咧就會完成啦。咁第二個方便咧，我哋就做得好多啦。其實對上幾個星期咧，我哋都不停咁做咧，就係嗰啲旅客經常接觸到個表面，即係例如係咩咧？例如嗰啲扶手梯啊、洗手間啊，就算嗰啲行李手推車啊，咁嗰度咧，我哋都加咗不同嘅塗層，係一個物理嘅連像咧，就將啲細菌咧係篤穿嘅。咁所以咧，係兩種嘅專利個技術咧，係夾埋咧去我嚟殺死啲細菌嘅。我哋而家聽個市面咧有好多抗菌嘅塗層嘛，咁呢樣嘢咧都喺個機場咧，我哋廣泛使用嘅。個塗層咧有兩樣嘢嘅，其實喺度乾催化殺菌嘅。咁係一啲嘅化學品咧，佢見得到 UV 之後咧，就會產生咧一啲化學物質咧去殺死啲細菌。因為咧，我哋都係一個試驗嘅性質，咁我哋都係會考慮下話，真係係咪能夠陸續去擴展到其他地方。咁另外咧，就最尾咧，就我哋叫做咧，就叫清潔機械人。咁呢啲就特別咧，係一啲我哋叫做高危嘅地方，例如廁所嘅地方咧。咁我哋咧就會咧，唔係用人嚟清潔做啦。咁我哋用機械人。咁、那個機械人咧，佢自動咧會入個廁所裏邊啦。咁因為我哋已經之前咧做咗一啲咧程序啦，咁佢自己會行嘅。咁每一個廁間咧，佢都會行。咁而咧去到嗰度咧，佢要噴啲消毒嘅水啦。咁噴完之後咧，佢都會咧係升一個紫外光線，因為紫外光線咧其實人體直接見到就唔好嘅。咁所以做嘅成個過程之中咧，係成個廁所封咗去。咁你而家有時去到大堂啊，你見到好似我哋出 出發啊，到達個大堂嘅面積好大嘅，咁我哋咧就已經用緊咧，我哋叫自動嘅嗰啲叫掃地車啊，咁清洗不斷咧就係會用漂白水啊清潔嗰、那個個面，慢慢航班會恢復啦，咁大家交叉嘅交流多咗啦，咁喺個客運大樓裏邊咧，喺飛機上邊咧，如何去加強成個控制咧？依、這個其實係熱門嘅話題，咁其實我哋都好短期內咧，係當睇得到成個恢復嗰、那個那個速度嘅話，都會有啲宣佈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 早晨 ，Bobby。我今日咧想讲嘅咧好简单，就是、有啲朋友同我讲话喺疫情期间咧，佢哋咧多咗闹交啊，啲夫妇情侣、 哎， 所以我今日咧好简单，俾个 hashtag 你哋咧就可以解决问题。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家需口不停，逆境伤感情，沟通行 个爆水管影响，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嘅一段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咧，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就系受爆水管影响咯。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啊巴士路线啦，70号 A 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的车龙就在太古城，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联合医院一段就挤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彩怡花园。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深井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九点零六分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啊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啊，好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睇到美股方面咧就比较个别发展啦，咁但系港股嘅 ADR 都要跌啊吓，咁啊可能都因为腾讯即系喺美国裕拓证券嗰边咧都回翻5%度，咁样就拖累港股今日应该开局都麻麻地啦，系咪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係啊，睇翻昨晚隔晚美股嘅 ADR 咧，咁都表現得唔係太好啦。咁所以港股咧今日咧都可能咧未必咧有一個太好嘅表現啦。咁主要咧都係因為咧聽日咧騰訊咧就會公布季績啦。咁尋日咧就升得相當之唔錯啊。咁但係因為高位咧可能都有獲利回吐嘅情況出現啦，咁都會影響到咧港股嘅表現啦。咁除咗騰訊之外咧，大家咧都要咧留意翻咧中美貿易戰嚟緊個情況會係點啦。因為睇到昨晚咧都有啲消息咧讲紧咧，可能中美贸易战有机会咧就再次咧可能要重启第一发轮嘅谈判啦。咁呢方面咧，可能咧都会双方嘅角力咧都会左右翻咧大市嘅表现啦。咁所以走势上咧，寻日恒生指数咧就上翻五十天线嘅啦。咁成交各方面咧都唔错嘅，其实都有超过咧1000亿呢个水平啦。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可能都冇乜特别大嘅方向噶啦。咁恒指咧短线都可能系反复向好一啲啦，咁但系喺25000点咧都有一个咧比较大啲嘅阻力位喺度咯。 嗯，今日咧听众蔡小姐问只3690美团点评啊吓，咁啊佢就100蚊攞货嘅，咁啊现价已经109蚊，接近110蚊嘅水平啦。咁啊买咗 Cherry 啦，应该先行获利啊，定还是咧可以揸耐少少，令到个股价再攀升高啲嘅水平先放走佢咧？ 睇翻美團點評咧，咁近期咧都係市場焦點之一嘅啦，因為所有ATMX 嘅股咧，其實近期咧都升得相當之唔錯啦。咁主要咧都係咧恆指公司咧嚟緊咧都好快咧會公布同股不同權咧，係咪真係咧納入恆指成為可以染藍啦嘅諮詢結果咧都好快公布啊！咁市場咧都憧憬住咧，因為其實看到近期咧，其實新經濟股咧個股價表現相當之唔錯啦，咁交投啊都相當之活躍，咁大家咧都憧憬住咧嚟緊嗰個諮詢結果咧都有一個比較正面啲嘅影響啦。咁睇翻除咗呢啲消息之外咧，咁美團咧自己喺餐飲外賣市場咧，其實個市場地位咧，大家咧都相信咧都知道咧都比較大一啲啦，咁同埋咧，另外咧，內地旅遊其實逐步開放翻啦，咁估計咧對美團嘅酒店啊、旅遊業務嗰方面咧都有一啲改善喺度啊，咁所以如果以而家集美團個規模嚟講咧，同埋上年咧已經錄得盈利嘅時候咧，咁大家咧都有比較多啲嘅憧憬咯。咁所以如果真係蔡小姐100蚊咧買咗美團嘅話咧，咁而家咧第一個阻力位咧可以睇翻咧今年初嘅高位啦，即係116蚊呢個水平啦。咁如果持貨能力高一啲嘅，咁再睇中長線啲咧，咁都可以，就算如果突破呢個阻力位咧，都可以繼續揸住先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低過咧買入價，即係100蚊呢個水平咧，咁可能咧就要先行止蝕離場先咯。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问题嘅。Chu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 Chu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慢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好，唔该晒啊！才子 O 之后咧，时间嚟到啊，星期二嘅朝早9:11喺直播室咧接力咧就有我彭仔有 Barbie， 早晨。 另外亦都有李嘉仁医生 喺度，喺度各位听众早晨啊！ 系、有冇啲陌生嘅感觉啊？ 非系好感恩嘅感觉， 系感恩 见到各位手足，真系好开心。 嗯， 同埋即系呢度咧，你会发觉咧好多嘢系唔惯，包括阿 O 咁样。都唔识同你调位啊，诸如此类。 系啊， 平时好 好自然嘅事，突然间要停。 因为有啲日常嘅嘢咧，你停咗三个月之后咧，你一下子咧再埋翻嗰个岗位咧，系要有啲适应嘅时间、嗯。不过我哋适应得好快， 冇错， 系好快嘅。咁啊， 香港人嘅特性。 系啊，呢几个月咁啊，净系喺 Facebook 见到 Barbie 个女啲相啊，小白行山啊，咁身水身汗啊，咁样 系 唯一系靠呢啲咁样嘅所谓维系住啦。 系啊，咁啊，如果想即系追踪咁多我哋啲电台嘅同事咧，即系可以用唔同嘅社交平台，唯独是系我，你系追踪唔到嘅。 隐形人啊， 神出鬼没啊！ 隐形人， 好好啊！ 呢啲唔系叫做自己嘅生活，系 咪？ 有阵时要尊重下嘅， 梗系啦，都话啦。阿彭爷爷同阿刘德华系一样噶啦，系冇 Facebook。 我突然间要谂系咩一样咧？ 系大家系冇 Facebook。好，今天咧我哋有李嘉仁医生喺直播室当中，梗系要讲下同呢个医疗呢个医学上面有啲咩嘅新消息可以分享下呢？ 唔系讲翻旧消息先啦。 旧消息啊， 咁你头先咧先讲紧系国际护士节啦， 系啊，今日啊， 咁点解咧？原来咧就系阿 Florence Nightingale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出世。 嗯， 嗱，佢咧就点解叫 Florence？ 我估啊，因为佢喺意大利，佛罗伦斯区。出世嘅，就系、是、咁样噶啦。咁佢系英国嘅家庭，喺意大利出世。咁佢系去读护士学，就喺德国读嘅。 咁国际化 系啦。然后咧先翻到去伦敦就做护士。1853年咧就伦敦慈善医院嘅护士长。nursing officer 叫 sister， 你叫 sister。好耐之前咧。我谂无论医护啊，喺呢个社会嘅地位唔系好高嘅啫，唔系好高嘅。咁啊，但系佢咧就好有心去护理嘅。咁啊，佢发觉咧嗰阵时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咧，咁佢发觉好多士兵死，唔系真系一枪俾人打死，系因为你病，因为你流血，因为细菌感染而死。 即 系有好多咧就可以避免嘅，咁可以尽量咧就系、是、向呢一方面喺护理方面咧就系、是、努力。咁啊，佢努力咧，其实最出名就系乜嘢咧？系夜晚揸住 The Lady with the Lamp。夜晚咧嗰阵时冇乜特别照明咧， 拎住个油灯， 拎住个灯咧，唔知系咪油灯啦，唔知咩灯啦，可能蜡烛啊，又乜嘢，周围去巡。喺呢个所谓个病房咧，喺以前咧叫 Nightingale Ward， 而家讲翻叫 Nightingale Ward， 就系呢个所谓南丁格尔病房。嗱，呢个系乜嘢病房咧？以前咧就系当呢、这个所谓喺呢个我哋嘅肺痨医院，香港即系而家嘅喺湾仔，你识边间医院啊？湾仔 唔识。 唔识吓，嗱嗰阵时嘅医院，佢个病房咧系一个高楼底，好长嘅，好长咁去，咁上边啲风扇出嚟出去，咁啊好多窗门啊，好多呢、這个系啦，好通风嘅，咁啊一座病房系好多张床，咁啊亦都唔系隔得好埋嘅，吓。律敦治医院，嗰阵时律敦治医院嗰阵时咧， 做过 吓、我哋七几年咧、就去嗰度要上堂，睇下啲肺痨病人啊嗰啲咁样。嗰阵时咧又系有个修女主理嘅，咁我哋又唔都系佢学生。咁我啊好中意去上堂，因为上堂有粥食嘅。 啊，咁有趣、 啊！食粥系因为食粥 啊，梗系好好食嘅。 咁佢咧就叫所谓呢个南丁格尔病房，佢个格式一张张床好大个病房啊，呢叫 Nightingale Ward。咁啊，所以佢咧就系好有心，咁啊奉献呢个咁嘅护理，咁所以咧就系、是、变咗一个白衣天使。而家咧有呢个节啦吓 ，Nightingale Ward。咁就亦都因為係佢咧，咁啲護士咧嗰、那個所謂嘅社會地位咧 就越嚟越受人尊崇咁解吓。咁啊，而家咧全球咧缺乏咧都系护士， 系 因为系好辛苦嘅。 嗱， 你见到医院嘅护士咧，你只系日间见到佢，夜晚嗰啲辛苦法你真系唔知嘅。 嗯， 但以前咧，我哋嘅年代咧，啲护士譬如政府咧，系一个星期翻嘢嘅。 嗯， 一翻嘢咧就全个星期都系夜晚。咁就做完之后咧，我发觉个个都残晒 嘅。啊，梗系啦。 所以变咗咧，如果一个女性吓佢读完书毕完业，有家庭有埋细路咧，继续坚持肯做呢个护士咧，即系系前做护士呢行咧，系好辛苦嘅， 好伟大， 好伟系好伟大嘅。咁啊，而家当然分开好多科啦，有普通科护士啊、精神科护士啊咁样，咁所以应该系向佢哋致敬嘅。 系，冇错， 呢个真嘅。 所以有国际护士节啊，今日啊， 冇错啦。 嗯， 好啦，嗱，讲完护士咧，嗱呢排我哋几时都系讲紧啲新闻就疫苗，但今日唔系讲新冠病毒疫苗。 嗯， 因为就算你做出嚟咧，都要有一排试嘅呢样嘢。是肯去试嗰啲咧，亦都系好伟大嘅。 系， 因为你打咗针落去咧，做个试验咧，系人嘅试验咧，有乜事咧走唔翻出转头嘅。嗱，但我哋讲第二样嘢，嗱喺呢个所谓子宫颈癌针啊，好多人都打啦。 嗯， 又喺外国好多啲就九岁，喺澳洲啊嗰啲九岁嘅女女咧都已经打啦。 嗯 嗯， 好啦，咁啊男性应唔应该打咧？因为呢啲都系过滤性病毒，吓、啊、叫做吓、啊、人类与特病毒、哦、HBB，、嗯、男女都有可能有嘅。 嗯， 咁先几年咧喺英国咧，男性都有得打，后生仔。 嗯， 咁有个条件系乜嘢咧？你自己话我系同性恋咧，咁你又唔得啦。 嗰个理据或者背后嘅意义系咩咧？ 因为 系 咁传染嘅。一样人类与特病毒都是 HPV 咧、嗯，都系经嗰个性交传染啊咁、 但系异性恋嘅男人都会性交噶。 啊，咁一样系永远，所以咧喺2019年年中咧，英国咧就已经开始为11至13岁嘅男仔打埋呢一个啦。 哦、 嗯，好啦， 咁就全民咁就 系咯。嗱、但系又好得意啊，一个国家同埋。WHO，、 嗯、 世界卫生有啲唔得唔同、啊，去到年尾咧，世卫咧就公开呼吁啦。喂，其实我哋全世界系唔够 HPV 嗰啲子宫颈癌针嘅，好唔好？啲男仔唔好打住，俾有需要嘅女仔打咗先啦。 即系first priority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就是、ladies first， 咁亦佢有佢嘅道理。所以每一个国家咧有自己佢哋嘅。控制啊，佢哋嘅標準。 咁嗰啲疫苗係咪生產需時啊？ 需時，所有疫苗都係生產需時嘅，唔係容易嘅。 即係如果唔係因為呢、這、一個缺乏嗰個疫苗嘅環境之下，咁其實嗰個理念就應該都係傾向係全民 打啦。係咯，個個都要打啦。 嗯，傾向，但係呢個永遠都係即係好似。 即系当我够嘅时候，就应该个都打。不过而家唔够嘅情况底下，就先让嗰啲有需要先嘅。 系，即系好似以前德国麻疹，德国麻疹呢个疫苗咧，想当年亦都系先打女仔，咁发觉唔掂。男女都要打， 所以个印象都系咧，啲朋友咧讲开呢、這个打呢个疫苗咧，都系德国麻疹咧，就会谂起咧啊，女仔先要打嘅， 唔系， 就是、因为我哋嘅成长过程咧、我哋啲男仔咧喺读书嘅时候咧、就系、是、被好似唔关你事嘅咁样，咁所以就中咗入个脑嗰度啊，呢件事以为咧就系、是，应该系女仔嘅嘢嚟嘅，唔关男仔事嘅，咁原来唔系嘅， 冇错啦。嗱、啊，咁疫苗咧讲开咧，嗱，就算有啲疫苗话啊批准就打啦咁样。咦，发觉收尾真正好多人打嘅时候咧，唔掂，好似呢个艾滋病疫苗、HIV 喺澳洲，唔系澳洲吓，喺非洲咁啊试过一路大咧，发觉个成效又麻麻地啦，系啦，咁所以一个疫苗研发到试验到真系推出嚟之后，一路要睇住。 喂，你究竟得唔得嘅先？可能少数人得，多人唔得咧。咁所以完全咧要好有耐心去做嘅。咁、嗯、啊，讲开耐心咧，另外有声沙嘅耐心啦。 嗯， 咩事啊？ 诶、啊， 做乜声沙？ 小明有啲声沙。 系咯，我都觉得有少少、 啊。好啦，声沙咧，咁啊，有时叫人做睇耳鼻喉医生就见得多啦、嗯。自己做点做咧？咁样，原来先咧系两个鼻窿。插咗两支先搵啲麻醉，系搵啲咩 都要麻醉啊！ 要麻醉，即系用啲麻醉药喺嗰个所谓 cotton bud 喺棉花棒插两个鼻窿先，然后喉咙又喷啲麻醉药。 哦， 然后咧喺两有条好幼嘅管， 嗯， 而家有光噶啦，一路影到嘢，由个鼻窿一路插落去喉咙嗰度， 嗯， 吓、啊，然后咧啊咳两声喐下咁样。咁然后咧就 但你冇感觉噶咯、哦， 有啲感觉噶， 有啲噶， 有啲噶、哦，有啲唔舒服噶，佢好幼嘅管，系、 哦、 有光源嘅管，喺、哦、个鼻窿插落去，咁啊影到咧你嗰条声带嘅， 系点噶？ 系咯，头先排在你睇做咯， 唔敢望啊， 唔敢望啊，原来佢惊噶，咦，原来排在啲 唔系就系好似一个喉咙咁，然后有一个白色嘅，你当好似一条 出一条长长地嘅咧。系啦，咁、就是、样 就黐住其中一个壁嘅。 咁其中呢一边嘅 嗰个就系声带啊， 嗰、那个就系声带啦。 开合开合 系啦， 系白色噶， 系白 色 嘅， 白色嘅。咁啊，睇睇你有冇肿到啊？有冇所谓啲茧啊，肿起一粒啊咁样？咁、 嗯、 我咧就冇，系一边嘅声带咧系肿咗啲，咁所以都系要休息多啲。咁、 嗯、 所以呢排咧。唱唔到歌啦！ 哦，哎，李嘉仁医生啊，阿小明唱唔到歌，咁我哋揾第二个人帮你唱啦吓。下个礼拜再倾过。 O、okay, K， 好。 首咧属于严艺格吓，唱下呢一个嘅英文歌吓，有呢一首叫做 Please Don't Cry。时间嚟到啦，系早上啊9:26啊，今日咧会大致多云噶，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昼咧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而最高气温今日咧会大约31度，吹微风嘅。展望啦，听日咧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天气炎热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好，呢、這个时候咧，等我彭仔打个电话俾阿罗启山，启山。 喂，早晨，早晨。 好啦，今天啊晚上时间有咩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啊？ 今晚八点咧，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吓，有呢一个港台嘅4:314:31啦，咁样就之前咧个擂台阵咧就已经结束咗啦，咁 样。哎呀，点解啊？有压力啊？ 唔系，佢哋已经系进行咗呢个决赛啦嘛。 哦，所以和平散去。 系啊，和平散去啦，咁样咁啊，但系咧都要祝福嗰啲同事啦，因为佢哋出去做嘢咧，即系记者同事咧吓，咁由旧年开始咧就都好担惊受怕噶，又要惊会唔会有呢、這、一个 俾人问年纪， 系啊，又要记住带身份证啊，同事们， 系啊，个样太童颜啦，你 系啊，尽量派啲咧，即系有啲似好似我呢啲 老貌啲嘅派啲， 我啲脚唔系啊，我啲脑啊唔得，踎唔到啊， 系咩？ 是啊，踎低起身晕咁可能会。 唔惊人误会你是儿童啊。 是吗真是 所以我呢啲唔适合去囉。 是囉你 我呢啲永远童颜嘛。 仲攞咗你个身份证之后话你系假嘅添啊。你四十几唔系嘛得个十几岁咁样。 年近半百喎、 啊。是囉。好啦咁跟住呢就睇下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咁啦、啊、有一个呢就几得意喎，有一个土生土长嘅印度女孩子呢。 好几得意啊。 佢呢就改咗个名字啊，叫辛德利利啊。即係嚟自印度呢有个叫辛德利㗎嘛。佢、叫辛德利利，咁辛德利利。咁佢係讲一口流利嘅广东话啦，咁佢呢就喺网上面呢、原来呢做咗呢个全职网红啊。 咦似乎有啲印象啊，呢近日喺呢个网路上面有流传一位好流利讲广东话嘅印度女孩。 咁佢又会即係由呢个重庆大厦等等呢、去介绍下啦，即係嗰、个叫咩鍾意香港系列。咁即係呢个 這個是本台製作 的，是的，叫鍾意香港系列， 哦， 是 有 印度人的， 是 的，那就會看看這個網紅啦，那有什麼特別之處啦， 好啊， 那另外呢，這排呢，很多人呢，就你話啊喺個節目嗰度教整嘢食，喂，我哋而家真係無啦啦屋企多咗好多整嘢食專家嘛，係咪？連我哋個同事啊崔傑彤咧，簡直搞到要開餐廳咁樣啊！ 有啲咁嘅事咩？ 係 啊，咁我叫佢去搞開餐廳啦，唔好翻嚟啦。 佢都有諗過嘅，我有問過係咪？ 好啊，好啊，好啊，我幫佢一把。 咁我咪講錯嘢啊？係啦，咁樣啦，咁啊， 以後唔使翻嚟啦。 系啦，咁啊要教大家整下雪糕嘅，冇奶嘅雪糕，例如火龙果味啦，同埋呢个菠萝姜汁味啊。 你晓唔晓整啊？ 我未睇啊，我睇完之后话你知啊。 你唔好话我知啦，你整俾我食啦，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面临财困，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54亿元，将会在星期五审议。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钟国斌形容情况矛盾，建议先拨款24亿作营运，暂缓用于偿还贷款的30亿拨款。钟国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入边话，相信大部分市民想保留海洋公园，但是今次54亿拨款中有30亿用于还债，并非长远计划。他认为今次问题有很多处理方法，并非只有批准拨款或者是倒闭。批评政府到最后一刻逼议员支持，认为如果不批准拨款，或会成为千古罪人。他又说，海洋公园管理层一定要更换，因为由盛志文担任主席期间一直赚钱，更换主席之后一直亏蚀。至于是否支持拨款，自由党党团今日稍后会讨论。海洋公园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说，拨款将会用于海洋公园未来12个月营运开支和还债，未来半年将会同政府跨部门重新检视未来定位，将会有很大转变。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入面说， 由一月以嚟，公園減少咗100万名遊人，收入減少3至4亿。而未來入境香港嘅旅客屬於咩嘢類型等嘅情況都未可知，所以需時研究同檢討。之前曾經提出的100亿資金申請方案入面，有很多假設都難以發生。另外，現任海洋公園行政總裁李成忠將會在今年7月退休。劉明偉說，正是全球招聘行政總裁人選，相信董事局通過之後會公布。美國白宮兩名職員上個星期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之後，向所有職員發出備忘，規定所有進入西翼的人都要戴口罩或者是遮掩面部。如果職員和同事相距至少6尺而坐，可以除低面部遮掩物。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記者會回應提問的時候說，是他下令發出指令。被問到白宮職員染疫的時候，特朗普說感到意外，因為其中一人一度檢測呈陰性，但是第二日呈陽性，強調白宮系統沒有崩潰，形容新型冠狀病毒是隱藏的敵人。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無意與中國就已經簽署的貿易協議重新展開談判。內地《環球時報》引述中國接近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人士指出，中方應該尋求讓已經簽署的協議變得無效，並且重新與美方展開談判，令到協議更符合中方的利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未有回應《環球時報》的報導。特朗普在白宮就說，他對此毫不感到興趣，強調中美已經簽署貿易協議。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下午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微風。展望明天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炎熱。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96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87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9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华润燃气40.95元，跌3蚊；腾讯控股430.8元，跌4.2；中国平安78.5元，跌6.5元。银河娱乐53.45元，跌8毫；阿里巴巴199.4元，升7毫；友邦保险70.15元，跌5.5毫；美团点评110.2元，升4毫；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1.85元，跌3毫；百威亚太23.2元，跌5仙；蒙牛乳业29.1元，升7.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75，加元1.405，人民幣7.096，英磅對美元1.231，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經平均指數報20,436点，升45点。港金現價報15,67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5.92美元，賣出1,698.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啊。咁另外啦，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东隧嘅九龙出口。 重複多次，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东隧嘅九龙出口。咁受爆水管影响啦，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嘅一段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噶。就是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场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70号 A 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挤塞，龙尾海泥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朝早九点四十分嘅时间，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今天你边个边个边个边个？ 系我啊！举手先。 好 ，Barbie 买嘢啦，你准 备定？冇错，你真系聪明啦，买嘢，买嘢呢样嘢好紧要，真系呢一排，尤其是咧，即系多咗喺屋企啦，疫情期间咧，少咗外出，咁我已经将呢一个网购嘅习惯咧，唔单止系感染咗我嘅长辈屋企人啦，亦都感染咗我嘅下一代嘅，即系我教咗我个女开始， 咁快几岁人仔 啫？系啊，一齐。拣咯，上网嘅时候 拣完，跟住仲用阿女个 face ID 俾埋钱添咁样。嗱，你望下个镜头就得啦，嘟，跟住哦，俾咗钱啦。 不过都系 佢个女就以后系咁买嘢啦。 我冇教识佢呢样嘢，因为都系扣我啲钱。 咁唔紧要嘅， 喂，你教佢 系搵得嚟使得去啫。 你 downgrade 翻部机好，你用翻指模嗰啲可能好啲。 系啊，但系咧，我个女而家已经识自己入密码咧，去解锁。 改密码啦，快啲！ 唉，我惊我改到自己唔记得啊，算啦。 可以变嘅，帮你。不过即系有阵时买嘢都系为咗屋企添置一啲生气，同埋添置多啲嘅功能喺当中啦。 都系嘅，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建立一个新嘅习惯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我知道好多人咧，即系都会教自己屋企嗰啲老人家咧，开始上网购物啦。即系好似阿 O 之前有介绍过话，譬如而家咧买餸都可以上网啦。 系啊，渔农署搞出嚟啊呢个 app 劲 啊， 本地渔农嘢啊，即系你话想买一个本地嘅木瓜咧，佢又搞到俾你。 哦，系啊， 系啊， 反而净系见好多咧，即系网上边一啲叫做日本直送，都系一个大嘅 package 咁样，你俾咗个钱，跟住佢就成箱咁啊送去你屋企咁样，佢系专系拣啲最时令咁俾你嗰啲，我又见过咯， 系咯，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呢一个新嘅习惯都唔系话一件坏事嚟嘅，因为好多老人家咧以前都会成日都话，唉，上网买嘢又冇睇，冇得睇，冇得拣，又冇得试， 鞋都冇得试咁样， 系啦，譬如我爸爸就系一个非常之抗拒网购嘅人嚟嘅， 我最近先知啊，因为原来咧网购有啲 service 系咁样嘅，你譬如买件衫啦，系买咗啦。已经送去你屋企啦，好啦，你试过喺屋企试啦，试完之后喂唔啱， 系 你可以退噶， 哦系啊，梗系啦， 哇，我觉得好厉害， 即系你买咗件衫，你真系成功退咗翻去啦，系咪？ 系啊， 好好， 退咗翻去，跟住又收翻钱，咁你可以继续买咁样。 咁你嗰啲系信誉优良嘅公司啦，更加多就系咧，货物出门恕不退换啊，或者咧。你个货品咧嘅寄咗过去嘅时候咧，咁又未必啊！叫做做咩棚嘢？你想 翻？我见到阿小白嗰个反应咁大，哇，可以退喎、啊？做咩？想退个老婆啊？ 唔系，点会咧？ 点解咁都可以同佢扯上关？ 帮我老婆退， 等佢可以买多啲。 虽然啊，嗰阵时八九十年代常有一句说话叫咩？老婆如衣服，但系都唔系嘅，有啲衫要着一世嘅。 阿欧神心声嚟， 冇，八九十年。 谂都冇谂过同呢句嘢有关啊！ 系啊，好啦，咁啊，讲翻芭比今日嘅，系讲翻，哇！你第一次听唔系 话？系啊，第一次听，喺你身上学嘢啊嘛！ 真系未听过啊，我都系第一次听。 旧时好兴啊，呢句说话曾经有一个年代好火红。好啦，咁啊，芭比交俾你讲下网购先啦。 嗱，点解近来咧，即系会同个女一齐多咗网购咧？就系因为咧，都继续系维持住呢一个嘅心声，就系佢哋停课期间咧，你即系搵啲嘢俾佢做啊嘛。咁因为我咧 就系 shopping 啊， 其实咧唔系，系因为我同我先生都好多时要翻工啦，咁就交俾屋企嘅即系妈妈凑啦。咁妈妈咧就好少会真系同佢教佢做功课啊，或者教学校嗰啲嘢啦，就多数都系同佢玩嘅。咁于是我就要不停咁样谂一啲新嘅玩意咧，去俾佢哋屋企做啦。 你就教识咗你阿妈点样教佢 shopping， 使你啲钱。 其实咧，我妈不嬲都已经有呢个 shopping 嘅习惯，唔使我教啦。系啦，咁但系咧同个女咧多咗一齐咧就系网购。去睇下有啲咩佢有興趣嘅玩具。嗱咁最近咧，其實咧喺好多嘅家居隔離嘅情況底下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咧，網絡上面咧都多咗一啲嘅片段咧，係啲人運用屋企嘅唔同陳設啦、擺設啦、裝置啦，以至於日用品咧，加上嗰啲骨牌咧，就係去組成。系啊，骨牌啊，即系一块块嗰啲咧，搭起，然之后一拱冧，然之后就可以，譬如整到个镬铲，个镬铲就发到只镬，然之后又会跌啲嘢落嚟。 哦，呢只 系啦，呢一种嘅片段咧，其实喺网络上流传咧系多咗嘅。 系 咁我个女咧，亦都睇到，哇，喺觉得好得意，即系咁样嘅装置咁。 喂，可以喺你屋企玩啊？ 佢就好想喺我屋企玩， 带埋我个仔去你屋企玩啦，不如咯。 因为咧，首先咧要将嗰啲骨牌咧冻晒出嚟咧，已经好有难度啦。 系啊，因为我想玩埋嗰啲咧，咩揿落过去，跟住嗰只鸡蛋会自己打蛋嗰啲咧， 系 我去佢屋企玩方便啊嘛。 咦，妈咪你屋企应该有几千尺先可以占地，先可以做得到呢件事。 跟住啲忌廉喺度周围飞啊啲咧， 好嘢好嘢好嘢。 咁咧，嗱，我女真系好想做呢样嘢，咁但我梗系唔想搞到间屋咁乱啦，系咪先？嗱，部分嘅装置咧。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嘅，即系譬如头先讲嗰啲轻型嘅嘢啊，我会攞啲文具嚟做嗰啲装置咯，即系譬如笔盒啊、擦胶嗰啲咧，嗰啲杀伤力比较低啲，唔需要清理到周围咁混乱。 忌廉好玩啊，忌廉好玩啊， 系嘛？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咁我屋企系冇骨牌呢样嘢嘅本身，咁我谂搵啲乜嘢嚟到搭咧？ 麻雀。 我屋企都系冇麻雀， 输 都唔得。咁于是咧，我就同佢一齐上网睇下有冇啲咁样嘅装置啦。嗱、啊，我话俾你听，我由细到大咧，我好中意玩嗰个推跌嗰个过程，即系骨牌嗰、那个、 啊。正常人都系咁嘅， 但我就好唔中意咧。 正常都系 正常 嘅，做排即系排列嗰个过程。 你知唔知有机可以排呢啲噶？ 我就系想话、哦，我最近就系买咗个咁嘅机翻。 哦，你买咗啦嗰部。 而嗰个机咧系连埋一啲头先我哋讲嗰啲装置、啊、即系譬如咧个骨牌跌到落去。嗰、那個掣咧，佢一觸動到佢咧，就隻飛機或者火箭會發射啦。係 咩？ 係啊，原來有曬一系列嘅 咩狗鼻架啊！ 係啊係，冇錯，有狗鼻架。 啊、 小白你講得冇錯，彈弓啦、狗鼻架啦、嗰啲飛機， 咦？我有興趣喎、 啊。引發嗰啲起飛裝置啦、 啊，即火箭都有啊？ 係啊，飛機咯，係咪火箭咧？總之都係會飛起噶啦，嗰嚿嘢係啦。咁、啊、又有埋嗰啲骨牌橋，即你知咧，睇嗰啲網上片段咧，好、嗯、多嘢噶嘛。佢唔係淨係平排咁樣排最圍個圈噶嘛，又要上高山，又要落海，有時候有啲。嗰啲过山车嗰啲兜圈嗰啲装置咧， 我都有过山车 有嘅，冇错啦。咁于是乎咧，就引发到咧，我就觉得哇，得啦得啦，买呢个翻嚟 OK 嘅，即系唔使搞到屋企又污糟晒又乱晒咁样啦。咁我就买咗一套咁样嘅玩具翻屋企。 系 嗱，咁嗰套玩具咧，先唔讲佢几多钱啦，其实都好平，几十蚊嘅啫。咁、嗯、当然，如果你越多配件就越贵啦，即系你不能够要求佢三十个配件都系几十分啦。咁你即系自己拣唔同嘅 package 啦。咁就好似小白话斋，佢有一个自动排列骨牌车。咁佢好方便嘅啫，佢你当佢係一个呢好似条状长条形嘅物体啦，你当好似鞋抽咁上一长嘅啫，咁佢就啱啱呢係可以帮你摆到嗰啲骨牌嘅形状，咁啲小朋友砌呢，你知啲手唔係好定啦，尤其是我个女四岁呢，啲手仔都会即係震下，可能砌到三几块呢就冧晒。 大人排都唔会话即係每一个嗰个距离排得 靓啦，同埋好沮丧嘅，当你排到一半嘅时候佢冧晒嘅时候、即係你会唔小心掂到㗎嘛。咁呢個骨牌車咧，就係你只需要咧將佢嗰個嘅骨牌咧砌曬入去佢嗰個組件入邊，將佢雙落架車度，佢就會當你開機，佢就會好平均、好整齊咁樣幫你砌咗嗰個嘅 路 線 出 嚟，係啦。佢架車咧仲有少少感應喎，即係譬如如果你前面有雜物咧。佢系唔会撞埋佢噶， 咁佢会识转弯咧？ 识噶， 哇，咁好啊！因为咧，我其实好中意睇呢啲骨牌网上嗰啲片， 都有又识转弯。 系 啊，我就买一套咁嘅嘢翻。 因为咧，其实好疗愈噶嗰啲片，有阵时咧见到啲人咧一笃嗰个骨牌咧，跟住佢咪一路即系上天落海咁样。 我都觉得呢一个好疗愈。 嗰啲骨牌砌你个名好易 ，O 啫， 系 O 容易啲砌咯。系、啊、都唔系通常 几好、 啊？唔系通常咧嗰啲砌个心形嘅嗰啲求婚， 哦、 即系攞阿芭比嗰个骨。派车砌个心形，跟住咧就、 推倒爱情， 系啦，唔系想建立一个心形出嚟，唔系推倒爱情，建立一个家庭，建立一个心形，咁中间有只求婚戒指咁啊，跪喺度 say yes 咯。喂，呢条桥好、啊，可以试下俾嗰啲。即系求婚人用下喎， 系都可以谂嘅，即系好多 公司听到之后，而家买咗啦，话俾你听。 婚礼公司依家都绝境啊，好难搞。过去嗰几个月都唔知顶唔顶得算。好啦，唔好讲啦。 其实如果婚礼公司应该要转型啦，即系唔好净系谂搞 wedding 咯，可以搞咧求婚咯，求婚嘅 package 咪得咯，系咪先？共患难啊嘛，呢个时候 系咯， 共患难。 求婚唔怕多，所以咧啲女士 唔怕多， 所以咧系啊，真系噶。啲女士咧，第一次咧 reject 个男仔先，第二、第三次先 say yes， 咁啊令到婚礼公司咧多啲生意可以做得到啊，咁啊所以求婚唔拍多系咁嘅意思。 哦、 有啲人真系结婚咧求两三次婚个女士先肯 say yes 噶、 哦， 即系觉得 有听过。 第一次可能唔够真诚啊，第二次又觉得天气唔好啊，第三次又觉得心情唔好啊，第四次先应承咯、啊。 都真系要系好中意， 唔紧要。咁求婚可以求几次？ 都好沮丧、啊，而家幻想到个男士 有噶，成日都有呢啲。 唔系男仔可能会屌高嚟卖啊，你 做乜唔应承啊？咁 要我求咁多次婚，吊高嚟卖， 可能反而谂谂先，平时都冇咁 awkward， 做乜而家咁麻烦噶？ 系啊，咁啊呢个骨牌车啊，几好嘅推介喎。 系啊，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都系觉得玩骨牌呢样嘢，嗰、那个推倒嘅过程系好疗愈嘅。咁但系又想自己懒啲啦，咁加上好似我呢啲咁样咧，如果想揾啲嘅活动咧，俾老人家同小朋友玩，你知道我猫猫唔到噶嘛？咁、你就揾嗰个骨牌车咧，咁佢咪可以帮佢砌晒成个格局咁样，然之后等个小朋友自己推。 有冇得你自己？设计嗰个格局噶， 咁、我又冇试过咁深入。 我要阿 O 个 O 字，跟住我要彭友个 P 字咁样。 咁都有嘅，不过可能如果你太复杂嗰啲，你要起角嗰啲，可能你要自己喐一喐嗰部机咯。 哦， 系啊， 都几得意啊呢、這个，有机会大家试下啦吓。 挣脱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的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偏僻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湿一点矜持的你比较敏。 点可以唔播呢一只叫做 Break It Down？ 佢哋系 Dusty Bottle。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正啊！我唱緊 咩啊？ 我又坐咗個掌，自動升降凳啊！好呢、這個時候，晨光 Morning Call 直播室有我彭仔，有小白，有 Barbie， 電話旁邊有金蘭。你好，金蘭。 早晨，金蘭。 早晨， 早晨啊，小白。 係，我知道咧，阿金蘭咧即將佢嘅家庭當中會有一位新成員誕生喎，係咪啊？ 係啊，星期五我個女咧，陳海琪咧就預產期係星期五。係 啊， 哇！ 特別開心啊！陳海琪係你個女啊？ 係啊，陳海琪係我個女啊。 哇！恭喜曬，恭喜曬啊！你好有親切感啊，呢、這個名。是 啊， 是啊，好像我們都有份迎接一個新生命一樣、啊、 我們都替他高興啊， 是啊，開心開心啊，是啊，是那知道是男仔還是女仔未的、 知道是男仔來的、 啊、是那是不是 海琪的第一胎啊，還是怎 樣、啊、不是啊，海琪的八年半之后的第二胎。 哦，咦，咁佢都几有家庭规划喎，隔咁多年之后即係等个第一个小朋友都啊都已经读三年班喎，分分钟係咪 是三年班嚟噶， 系啦，咁而家就可以咧再添多一个小 B B 啊，啊几好啊， 系、 這個、 啊， 系哇， 系啊，可以帮到手啊，家 姐， 姐。啊，之前嗰系家 姐嚟嘅，诶、欸，一个好字咯，咁咪、 啊，嗯，系啊，诶、 欸，咁啊真系预祝啊海琪咧顺产啊吓， 系啊，啊這個、大小平安， 冇错冇错，咁啊之后就肥肥白白啦，小朋友嗬。 好，咁啊， 但我知道金蘭咧，除咗話有呢一個喜訊咧，即係同大家分享，同埋預祝阿女即係母子平安之外咧，就家中都有一啲嘅長輩都想祝福我，係咪啊？ 係啊，係啊，我咧想祝福我媽媽冼群體啦，同埋我姨丈鄭炳初啦，因為佢哋兩個都喺醫院嗰度。 哦，依家喺醫院。 係啊，入咗醫院啦，我媽媽就跌倒。 哦，係。咁啊，祝福佢哋早日康复啦，嗬、哦。 系啊，早日康，祝佢哋早日康复。 嗯，咁咧就喺同阿金兰倾电话嘅同时咧，亦都呼吁我哋嘅听众啦。如果系晨光第一线嘅听众，都想咧，好似阿金兰咁咧，可以做一啲自己嘅点唱咧，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咁阿 O 咧就准备接大家嘅电话，可以预约做点唱嘅。好，咁阿金兰咧今日拣咗想话听张学友嘅歌系咪啊？ 系啊，系啊。 嗯，咁我哋都咧拣咗一首咧，都系正面啊，好有正能量嘅歌曲咧，就俾你咁多位啊屋企人啦，好唔好？ 好好好， 多谢晒金兰， 多谢你啊， 拜拜， 拜拜。 有张学友嘅《Life Is Like a Dream》。 人人最初几岁大，无求已愉快。何时全心想变大，忘了有如每日还债。太多闪着烟花，闪了一下，连环爆影花飞花得不到他。勉强间的牵挂，不到你不怕。总有天会发现 ，Life is like a dream， 以后会点一眨眼 ，Life is like a dream。太深，讲得太浅。但梦中清醒的过客，顿随命瞬间，要几多天？缘何还在痛？来时我心轻似梦，凭你却嫌过分沉重。那些非要不可，非爱不可，连环泡影这么多快乐痛楚。你要记得几多，不记得几多，总有天会发现。Like a dream， 以后会点？以后梗系越嚟越好啦， 梗系会 啦， 系 啊！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越嚟越好啊！呢个咒语嚟噶， 喂，呢个咒语都 OK 喎、啊。 听二台， 我喜爱呢个咒语啊！ 你嘅生活会越嚟越好，所以继续要听《风骚快活人》，我哋系咁先，拜 拜。